警方正是跟进网上流传怀疑虐待儿童的事件。网上有片段指一名男子用脚踢向年幼的男童，片段男子被指是警员。本台向警方查询该名男子是否警员，相关行为有没有干犯任何法例。警方回复说，得悉有关事件已经交由港岛总区虐待儿童调查组跟进，呼吁任何人士如果目睹案发经过或者有任何证据可以提供，立即联络警方。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如果证实有人违规，定必严正处理。该片段长约15分钟，一名男子用脚踢向小朋友，又取低拖鞋掟向小朋友，用双手捉住小朋友的头部摇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5%。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633点，升5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9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68，瑞士法郎0.975，加元1.388，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97美元，卖出171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嘅都有白元老喺直播室入边啦吓，咁啊，同大家喺今日系红日嚟嘅，可以咧就系轻轻松松啦，咁啊休息一下先啦吓。出边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今天系2020年嘅4月30号嘅430嚟噶，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4月初8。今天咧係佛誕嚟嘅，咁啊香港啦，咁啊紅日嚟嘅，咁啊再加埋明天啦，咁啊亦都咧係一個紅日，咁啊大家就可以做咗一個咧就 long weekend 啦，咁啊星期六日咧都可以列埋星期四五咁樣可以放4日假期。雖然我哋而家就冇得話左飛去邊右飛去邊，咁但係能夠留喺香港啊，如果係大家都係能夠陪住自己屋企人，當然更加好啦。大家開開心心去到咧，就係喺最近嘅疫情底下啊，稍微感覺上舒緩嘅時候咧，可以稍微輕鬆一下，咁啊唔需要成日掹到咁緊，咁就好啦嚇。早上嘅時間嚟到6:10啦，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85%。注意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現正生效噶。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我哋做人啊，原来同我哋行路都系一样，好似行行下会荡失路，唔知道咧应该将会去边一度。不过，既然我哋已经喺条路上面，能够做嘅就系不断做好现在，因为做好现在，路就会慢慢行出嚟，而我哋嘅人生亦都会继续发现更加多嘅事情。 曾想过会幸免，一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注定缘即一面。这八月寒仙也都觉双腿却继续狂慌，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气讲，再失败自动看透，那不甘像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身衣，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杀钱，但快如动了乱世中绝地里反抗，谁多于暗光，直到失败自动看透，让那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卷上了急 沙，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杀。走出错地点，干下完整一面。 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嘅，下周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咁啊，下个星期就得个热节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如果你今天都谂住有啲嘅户外嘅活动嘅时候，谂住舒展一下筋骨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今日比较上系干燥噶。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晨光百科， 我哋成日都会话喂，饮啲蜜糖水润润喉啊，特别呢啲咁嘅天气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嘛，系咪？啊，蜂蜜同蜜糖，咁怎听冇乜嘢啊？啊，仲有啲咧就系天然蜂蜜，喂，原来全部都系唔同噶、啊。虽然咧，我哋对蜜糖咧就非常之熟悉啦，就知道系啲乜嘢嚟嘅。咁但系原来我哋啊，嗰啲叫做假认识。蜂蜜啦，同蜜糖系完全两样不一样嘅嘢嚟噶，并不单纯喺呢个名称上面嘅分别啊。其中一款咧就系加入咗糖水而制成噶。蜂蜜先讲蜂蜜啊，蜂蜜系指采自蜜蜂蜂巢入边嘅蜜糖，因此。成分咧会较为天然，而蜜糖就是加工过的一种饮品。哎、你话几容易混淆呢吓？嗱、啊，蜂蜜咧就是采自蜜蜂蜂巢入边嘅蜜糖，咁啱个名叫蜜糖嗰啲嘅蜜糖咧就是经过后期加工嘅、啊，除非你揾嗰啲咧就是叫做天然嘅蜜糖啦吓。啊好啦，我哋市面上一般嚟讲咧，叫做蜜糖的东西啦。蜜糖系经过后期加工噶，啊，将蜂蜜啊加入糖同埋水而制成噶。一般嘅味道咧，哇，甜啲啦，好味啲啦。啊，市面上亦都有唔少蜜糖咧，系扮呢一个嘅蜂蜜噶噃。嗱、啊，蜂蜜头先讲过啦，系指采集自呢个蜜蜂蜂巢入边嘅一啲嘅蜜糖啦。所以咧，市面上有一啲咧就叫做扮呢啲嘅蜂蜜啊，即系假蜂蜜啊吓，然后咧就再用一啲较高嘅价钱去到出手啊。原来2017年嘅时间，消委会市面上面总共抽取咗45款不同种类嘅蜂蜜样本，啊，发现咧有9款嘅蜂蜜产品啊，咁啊沟入咗糖浆。好啦，都有啲方法咧系可以好好地分别一下啊，到底系蜂蜜定系蜜糖咧？好啦。真正嘅蜂蜜喺呢个包装上面咧，咁啊，亦就会注明英文嘅 Bee Honey， 另外咧亦都会写住 Bee Honey， 即系蜜蜂嘅 Honey 啦。而且只有一种嘅成分，而蜜糖除咗 Honey 之外咧，啊，仲会见到啊，系会写住糖浆或者系糖 Sugar 呢啲咁样嘅成分噶。所以咧，如果你见到系 Bee Honey 呢啲嘅字眼咧，哦，啊，原来佢就系真真正正嘅蜂蜜嚟嘅。蜂蜜嘅表层咧系不透明噶，而且仲成有啲白，好似白土啊泡沫咁样。而蜜糖咧就系透明，能够清楚咧就见得到底部噶，面层亦都不会有泡沫。有泡嗰啲咧，其实咧就系呢一个嘅蜂蜜嚟噶吓。 蜂蜜的流动性较高，同时呢就是用筷子沾上蜂蜜和蜜糖的话，蜜糖呢会快一啲咧，就系滴到一滴滴噶。蜂蜜咧就会一直咧，一直线咁样去到流嘅，就唔系一滴滴咁样嘅。由于真正嘅蜂蜜含有丰富嘅葡萄糖，而且水分啊较少，喺低温嘅情况底下容易结晶嘅，即系好似有啲水晶体咁样啦。而蜜糖咧系不会噶。如果你摆得耐嗰个嘅蜂蜜啦，有啲可能就会注明，由于天然关系，佢咧就会有呢一类型嘅叫做结晶嘅效果，叫你继续安心去到饮用咁样嘅。不过咧，记住睇清楚呢啲说明先至好饮啊！作品嚟自王菲嘅《蜜月期》，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生效。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个嘅老太太，咁佢咧就去街市嗰度咧就谂住买啲生果，经过咗唔同嘅摊档，有唔同嘅遭遇。四个不同的商贩，他们都是卖苹果。咁啱呢一位嘅老太太亦都系谂住卖苹果，不过好离奇，佢有啲就会唔买，有啲就会买少少，有啲又买好多。第一个商贩就话到啦，佢见到老太太去买餸，就话到啦， 呢度啲苹果特别好食噶，又大又甜啊！老太太望一望，摇一摇头，佢心谂：你净系讲产品嘅卖点，唔探求嗰个需求，呢啲咁简单嘅介绍，我唔会买嘅。行过第二档嘅时候，老太太就问啦：你啲苹果咩味噶？呢个商贩就即刻就话啦：我朝头早先入货噶咋，我咧都未试。但系你睇到佢又红啊，肯定系好甜啊！望一望之后，老太太拧一拧头，又走咗。佢就话到啦：对产品嘅了解一定要出自自己亲身嘅体验先至知，自己试过先至讲得出呢啲嘅卖点。你望一望就想叫我买，唔得。好啦，第三个嘅相反嗰度。他就问老太太了，老太太你想要什么苹果啊？我们这个种类很齐的。老太太就说到了，可以问我想要什么苹果。好，他就说我想要一些酸一点的苹果。这个反这个相反就说到了，我这里的苹果的口感比较上酸的，请问你要多少呢？老太太就说到了，那我要一斤。好啦，去到第四个嘅商贩，这个时候老太太又望一望呢个商贩嘅苹果，就行过去问：你啲苹果点噶？这个商贩佢自己就话到啦：我啲苹果唔错噶，你要边一类型嘅苹果啊？老太太就话到：我想要一啲酸啲嘅。这个商贩就话到啦：一般人买苹果都希望买一啲又大又甜嘅，点解你要啲酸嘅？哦，因为我个新铺有咗。我想买一啲酸啲嘅苹果俾佢啊！相反就话到啦，啊，你对呢一个嘅新铺仔真系好啊！啊，第日咧生呢一个嘅小朋友一定系又肥啊又健康嘅。佢哋倾咗好耐偈，唔单止原来净系买咗苹果，呢个相反仲同佢讲，如果咧对新铺好嘅，啊对有咗 B B 嘅女士好嘅，可能买呢、這个买呢、這个买呢、這个买呢、這个都好好噶。就系咁，呢个老太太买咗好多好多嘅生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可能销售的技巧无处不在，每一个商贩他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销售，但是又有多少个是讲啱了老太太的心意呢？我们跟人聊天都是一样，要先了解对方的心，然后去到跟他倾谈，我们才可以找到跟对方一起的重点，去享受一个美味的水果。 有炒谷蚊煎煮，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鳗鱼，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转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爱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寻爱趁别趁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知需感，是否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否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真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否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陪我餐，搞成咁样真係有啲唔抵餐，在我唔系我的眼，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世界像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 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要。想到你先生十元多招，三元一隻餐，一點得好喎。你會失戀慘定係假好難？食餐好就間餐飽，情越濃口越淡，揀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難揀人。 一首嘅歌曲嚟自 Twins， 佢哋嘅士多啤梨蘋果橙。我哋先睇睇六點半鐘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到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度评论香港情况，他说华府持续关注北京干预香港管治，侵蚀香港的自由，不符合中共的承诺，又表明反对廿三条立法。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说，任何在香港实施严厉国家安全立法的努力都不符合北京对一国两制的承诺，并影响美国在香港的利益。英国当地星期三开始首次将社区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例如护理院舍的数据纳入计算。最新公布全国新增4419宗死亡病例，累计26097人不治。外相蓝韬文在疫情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英国目前仍然处于疫情的高峰阶段，解除封锁令必须满足之前制定的五项测试指标。目前保持社交距离和遵守禁令留在家中，仍然是避免第二波疫情的关键。他又说，星期二有52000多人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只是达到政府每日检测目标的一半。政府早前定出到四月底每日检测量达到100000。法国再多427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累计超过24087人不治。单日新增死亡病例略高于前一日，而住院人数和接受深切治疗患者数目都下降，显示疫情正在缓和。总理菲利普早前公布，从5月11日起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商店重开和部分学校复课，但咖啡店和餐厅继续关闭，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须佩戴口罩。警方拘捕两男一女，涉嫌在网上发表针对两间传媒机构的恐吓言论，并煽惑他人伤害该机构记者和破坏其摄影器材。另外，在未经授权下取用广告商的商业资料，并有组织地以威吓手段向广告商施压，胁迫他们停止在该机构刊登广告。他们正被扣查，警方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经调查之后，星期二起在全港多区进行拘捕行动。无线电视发表声明，欢迎警方严正执法，打击针对传媒机构的网络罪行和网上煽暴的非法行为。天气方面，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 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35，今天呢就是星期四来的，2020年4月30日。外面是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的。扭开心机，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冠肺炎疫情底下，多个嘅行业受到打击啦，唔少嘅市民失业。咁有机构咧以问卷啊访问咗102名面对住就业问题嘅劳工，当中大部分人啊发现咧就系从事饮食或者系零售业噶，超过73%嘅人未能够咧受惠政府推出嘅两轮防疫抗疫基金。希望咧就政府可以效法2003年嘅时候啊，即系沙士嘅时候做法，创造大概30,000个嘅短期职位，例如咧就系屋邨清洁啦、青年大使等等，舒缓失业人士嘅经济压力噶。这个访问入面当中30%的受访者失业，平均失业都已经有2个月了。一半受访者在疫情之前已经属于低收入的人士，在有申请住这个政府补贴或者是援助的。发言人就说到了，受到疫情影响，不少人工的工时都是被削减，甚至乎是被迫停工的，收入减少，可以领取的津贴也都因此而减少。调查大概咧就系近30%嘅受访者过去1年都有申领一个叫做在职家庭津贴噶，当中24人因为工时不足或者失业，咁啊领取津贴嘅金额减少啊，甚至乎失去领取呢一个咧就系职津嘅资格添。收入減啦，租金亦都依舊，咁受訪者面對住嘅困難指數平均分係8.2分，10分咧係極度困難，主因都係因為租金嘅負擔太重啦。60%嘅受訪者話到啊，家庭嘅儲蓄不足以應付2個月嘅生活開支。另外亦都超過70%嘅受惠者啊，話到未能夠受惠於咧就係政府嘅兩輪抗疫防疫基金。有受访者话到啦，咁啊基金咧就需要雇主申请噶，雇员咧难以直接受惠。亦都有人话到啊，基金推出之前咧，其实已经被解雇。佢哋希望香港政府推出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去到咧就系补漏拾遗噶。咁啊，机构自己都认为啦，政府咧即是希望可以创造更加多的职位，例如如果可以在2年之内创造30,000个的职位，其实这个方法呢暂时远水不能够近火，因为讲紧2年之内创造30,000个的职位，希望可以效法一下好像刚才所提及过2003年沙士的做法，当时呢就即刻创造了30,000个的短期职位，例如是屋邨清洁、青年大使这些的工作，舒缓失业人士的经济压力。另外也都希望可以同步发放就是关爱基金2期的，例如就是非公屋、非综援一次过生活津贴，并且延长就申请的时限，方便就基层的。现在的而且确面对很多不同生活上的艰难， 有好多人因此冇咗工作。就算讲紧系有工作嘅，例如系做的士嘅、做运输嘅，佢都面对住咧就系好大嘅问题啊！因为有的士司机亦都透露啊，受到疫情影响啦，近月嘅生意额嘅大跌，接近咧就系六成添。车主早前咧就减租都有减嘅，咁啊但系近日咧亦都轻微咧就上调翻呢一个车租啦。加上咧就系呢啲减租咧都系啲短期性嘅措施，希望政府咧就能够啊可以咧就系多啲补贴。而家咧好多时你会都会见到嗰啲的士站咧。大排长龙啊！基本上咧，即系你要搭的士新手咧，就随处咧都系见到的士，因为受到经济下滑影响啦，少咗人搭呢啲嘅出租嘅汽车服务，咁啊令到咧即系佢哋啲生意都大减啊！咁希望咧有更加多好嘅方法可以咧帮助呢啲有需要嘅朋友啊，有需要嘅人士，咁啊用多啲唔同计仔帮忙佢哋度过呢一个咧艰难嘅时间，大家一齐睇得到彩虹，咁就好啦。 一半浮一半沉的旅程，零零乱乱再习惯你开不了声，这过程几个人不会明，凌晨外面越夜越静，像个绝境，不快乐怎去幻想快乐，一个坐想与内心讲和，睁开眼漆黑泪往上看，睇不通几多次彷徨，光线造成周遭那景色，不想注定得我没反应，重新的色夜、一弯再弯，日出跟晚黑，你怕没有油彩吗？数去败瓦，还要再绿化，世界未见得浅窄，清历苍白，尽金色细沙，会怕入眼吗？日出当太慢，以紫色冲淡，接吻那一刻。幼稚，请你尽管幼稚，哭过后不要乱想之前，几多次只得你不在意，天光给灰心的恩赐，黑暗尽头星早要骨折，不想注定得我未心灵。 作品陶玉麟的《日出彩虹》， 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咁我哋 Circle 圆圆咧都继续喺呢度揾嚟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帮我哋嘅听众一齐减下压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又嚟到我哋朝头早啊，星期四早上嘅职场 KOL， 等啊呢个时候等大家咧就系一齐减下压嘅。咁啊，电话侧边咧都揾嚟啊，我哋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又继续喺度啦。圆圆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朝咧，唉，我今朝我真系特别肚饿，你知唔知啊？ 点解咧？ 成日都要挨住饿个肚仔，因为咧我四点几起身。你个太早食嘢，我又唔系好食得落。 未醒啊嘛，连啲肠胃都未醒。 冇错啦，啊咁啊，所以咧就，唉，一谂起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咧，哇 ，K O L 有阵时 Circle 咧都会介绍啲食物啊。我记得之前咧，以前都试过介绍啲食物噶嘛。今日会唔会又介绍下，等我可以望梅止渴咧？ 系啊，因为见咧，即系民以食为天啊嘛。 系啊， 我都好中意食嘢嘅。因为。點解食嘢同情緒又有咩關係呢？即其實我自己啊，即過往我諗早一段時間都有分享過咧。其實你自己需要叉電嘅時候咧，你揀一個你自己中意嘅食物咧，其實都可以幫你進食嘅時候，其實都已經可以幫到自己啦嘛。咁、所以咧，今日亦都想都知道今個禮拜啦，又有 DSE 會考生啦，係啦，又我諗香港人亦都需要即打打氣啦。亦都最近咧，即早幾日都有講咧，就見到好多抗疫廚神喺度啊！ 哦，系咩？ 好犀利啊！依家咧係你睇你打開啲社交平台咧，我啲朋友啊，見到即唔同嘅群組咧，你都見到佢哋人人都煮得下嘅。 嗯，係啊，因為大家咧多咗好多時間喺屋企鑽研啊。 係啊，咁之前咧都有講過，其實煮嘢食咧有啲研究都已經指出咧話可以減低一啲壓力情緒啦。我哋之前又結果講過咧，無論洗碗啊、接觸下啲水啊，可以咧激活一個咩嘢咧？透过我哋嘅手指可以启动我哋一啲神经啊！ 哇，启动啊！ 系啊，启动一个副交感神经啊嘛，即系启动咗个副交感神经咧，可以令到我哋跳翻去嗰个轻松啲嘅模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以前忙咧就话我哋就会食得求其一啲咧，咁冇办法啦吓，因为工作。但系见到而家趁有机会咧，咁多人留喺屋企。不如我哋睇下揀啲咩食材咧，就可以帮到手咧，就系话减轻翻一啲焦虑情绪，系既然都煮落，不如揀呢啲嚟煮啊。系啦，我今日试下讲下啦。咁第一样咧就系腰果。 腰果 你食唔食嘅咧，阿小白？ 腰果我都中意食嘅，但系腰果热量太高啦、哦。 但系咧，佢有啲好唔系你咧，人哋一桶咁样咧。不斷食咧，咁咧就唔係幾好。不過咧，腰果咧係嘅，因為佢本身可以炸油噶嘛。咁正常咧話熱量好高啦，但其實佢嗰啲咧都係好油嚟噶。 哦，好油嚟嘅。 係啊，同埋另外咧，佢裡面咧有一樣嘢啦，喺我哋即係要個身體咧嗰、那個免疫力。我哋而家即係咁多病菌咧，我哋要打仗嘅時候咧，尤其同埋壓力咧，呢個物質咧其實好緊要。 嗯， 就係鎖啊。 锌哦， 你见到咧有啲而家话维他命 C 啦，我哋有阵时伤风感冒要饮维他命 C 啦，咁你会见到有啲维他命 C 佢写明加锌， 系 啊，唔系加人工嗰个加锌啊，金字都系金嘅，咁呢个咧都系好嘢嚟嘅，除咗加人工之外咧，加锌系咩咧？就系咧佢系一种物质咧，可以令到我哋增强抵抗力啦，亦都可以帮到手咧，就系降低一个焦虑嘅，嘅情绪嘅，咁原来咧。30g 嘅腰果咧，就已经可以即系有满足到我哋每一日11% 锌嘅建议啦。即系如果你每日可以吸收到11% 嘅锌咧，其实就对自己身体咧都已经好好啦。 系 30g 已经可以帮到手噶啦，我谂嗰度唔系好多啫。 系啊，30g 少少 咧，系直情系有晒机咧，嗰啲包装机啊，有个磅，佢哋咧系 pack 好一包包咧。是货自己，即是你唔使计住嘛，你已经磅好啦，呢度系30g，咁你每日攞个包，即系做 snack，咁咧已经即系佢哋已经为自己准备好晒噶啦，你每日一包咁样啦，大家可以试下咁做啦。咁另外咧，我突然间谂起咧，喂，其实咧你自己可以打一个腰果奶都得噶， 腰果奶啊， 即系啊，你 点样做好咧呢、這个？ 系啊，你攞一啲生嘅腰果咧，即系唔系有盐啊、烘咗嗰啲啊，喺嗰啲叫做咩铺头啊，喺出边买啦，一包咧未整嘅生嘅腰果， 系、 啊，因为你将佢浸咗浸一晚啦，或者你最少要浸八个钟咁样啦，咁跟住咧你就大约量一杯啊、 嗯， 一杯嘅腰果，咁、 嗯、 个比例咧就系一比三或者一比四嘅水啊，咁、 嗯、 即系你一杯嘅腰果嘅话，如果一比三，即系俾三杯水啦， 咁、嗯。 咁你係需要有一個攪拌機嘅，當然 係咗佢咁樣， 咁樣啦，咁你加你加少少調味啦，可能加少鹽啊，你跟住咧，你可以如果你想要滑啲咧，你又隔一隔佢啦， 嗯， 係啦，咁但係嗰個水咧，你當然要熟水啦，你唔好你就咁開水喉咁樣倒啲水落去啦， 係咁唔得， 係啦，咁你呢一個咧就已經你如果有呢啲嘅工具咧，你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簡單嘅腰果奶， 嗯， 佢會變咗白色噶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話再加咧，我會揀加香蕉啦， 香蕉係啊，香蕉好啊，又香又有熱量。 系啊，咁就变咗好似一个香蕉奶色咁样咯。 嗯， 咁变上咧，嗱呢一个咧就有新，即系有一个11% 嘅新，可以即系令到我哋又帮到我哋手，又即系个好嘅嘢，又可以有好嘅嘢食，你又可以煮。其实几个过程咧都可以帮到你咧，可以将一个紧张嘅状态咧平静落嚟。 哦， 做啊最尾叹翻嗰杯咁样嘅腰果香蕉奶色。 嗯， 你话几正咧？ 哇，谂起都真系几舒服、啊。 系啊，同埋头先你讲咧，其实腰果咧里边系有一啲脂肪酸嘅，都系一个 omega three 同埋一个蛋白质。 啊、 我呢个咧对我哋嘅身体咧都系有帮助嘅。 明白， 呢啲都系好嘢嚟噶嘛。 嗯，啱啱啱。咁嗱，腰果我哋就食咗啦。啊，仲有啲咩正嘢先？ 好，跟住咧就系乳酪啦，就系、是、啊女士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点解咧？因为原来咧讲紧就系话我哋。壓力咧，我早排都有講過咧，就嗰個腸胃啊都會有影響嘅。咁、 嗯、 你咧自己即係受壓嘅時候，你大腦有啲訊息咧，其實咧腸胃同你個腦咧係互為影響嘅。 哦， 但係調翻轉啦，你食得唔好嘅時候咧，你個腸胃唔健康咧，亦都會釋出一啲負面嘅情緒咧，去話俾你個腦袋聽。係啊，咁大家相互影響咯。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即係對自己個腸胃好一啲啊。 嗯， 咁當中咧點解會揀乳酪咧？乳酪裏邊最重要咧，其實我呢排成日都聽到好多人講喎。是有一种菌咧，对我哋个肠胃系好嘅。 乳酸菌唔通就系、 是？系啦，喺乳酪里边有一种益生菌。 吓、 啊，系啦，咁益生菌咧，其实系帮助我哋，即系其实肠里边咧系需要呢一啲嘅益生菌咧，去帮我哋消化噶嘛。 嗯， 系啊，即促进到我哋嘅肠脏健康啦。咁头先好简单啊，你个肠胃环境健康嘅时候咧，自然就。即亦都影響到我哋心情會好啦，因為頭先話負面嘅時候，我哋腸胃唔好，咁我個腦袋又會有一啲負面情緒出咗嚟咯。咁、 嗯、 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即係當然啦，睇下大家有冇一啲嘅乳糖多耐症啦。如果你本身唔食得奶嘅咧，咁呢個就未必可以揀得到，你揀翻腰果啦。咁、 嗯、 如果你平時有食開乳酪嘅，可以即喺呢個咁即壓力嘅情況底下咧，都食一啲你可以加啲味道啦。你中意可能藍莓啊、桃啊咁樣咧，去揀選呢個食物咧，去做一啲唔同，唔係就係食乳酪嘅，你可以撈其他嘢嘅。 嗯， 係有陣時我會咧撈嚟點薯片嘅。 哇！ 係啊，好好味啊！ 好肥喎、啊，不衰狗。 少少咯，Nachos 啦，粟米片咯，會唔會好啲啊？ 係咁樣好啲。 係啊， 薯片。薯太肥啦，薯片。 系啊，当我哋搅拌咗我哋大脑一啲嘅情绪压力嘅一啲活动嘅时候咧，亦都有助我哋即系舒畅咗我哋嘅心情啦。 系嘅，有阵时其实即系下下都食健康系紧要嘅，不过有机会都放纵下自己，真系攞薯片出嚟都好开心嘅。 少少唔紧要嘅，即系你唔系。多食壞肚皮嘛，咁、 啊、 但系你嗰刻你間唔時食一啲，咁我覺得係 OK 嘅。 嗯，啱啱好。 咁最尾咧就有個牛油果啊，牛油果都好 hit 噶啦。 牛油果梗係 super food 添啦。 係啊，咁咧就佢好多好嘅嘢咧，大家都知噶啦。譬如佢雖然佢係一個脂肪含量比較高啲嘅食物，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其實佢裏邊咧嗰個脂肪成分其實對人體咧係好嘅，因為唔係所有油都唔好嘅。 嗯， 牛油果咧就是、一個好油嚟嘅， 係好油 嘅飽和。系啦，不饱和脂肪酸 系 我哋一啲必须嘅一啲脂肪酸嚟嘅。咁、 嗯、 所以咧，我点解攞佢出嚟咧？唉，其实头先我忍住唔讲啊，佢咧都可以加埋落去嗰啲腰果度打个奶色都得。 哇，牛油果咧， 牛油果奶色好好味。 系啊，仲要咧，佢嗰啲牛油果个香味啊，同埋佢嗰个叫做口感咧，会令到你嗰、那个shake 咧更加高层次噃。

四月尾啦， 四月尾啦， 30号啦，今天 系啊，430啊，四三零，穿梭机， 哎呀，真系你又露底啦， 哎呀，唔小心啊， 啊，咁诶，唔知有几多听众朋友明解啊，小白头先讲嘅430咩啊，穿梭机系咩一回事啦， 系啊，一飞冲天去， 如果都理解明白嘅话，又有回忆咧，咁大家都系咁上下年纪啦吓，你好啊。继续咧，欢迎你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今日咧虽然系呢个佛诞假期嘅红日啦，咁、但系我哋都系紧守岗位嘅，亦都系假期咧陪伴大家。直播室呢一刻咧，就除咗有小白咧，亦都有我呢一把声音嘅加入啦。我系彭仔程振鹏，早晨咁多位，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彭仔。 系啦，咁啊呢一个嘅4月30号咧。亦都系农历嘅四月初八嚟嘅，咁今日咧通胜咧就好多嘢适宜，嫁娶啊、出行啊、合葬啊、安床啊、仲有交易啊等等。 哇，做乜都得啦今日。 咁睇下，当然系做好事啦， 做好事乜都得啦。 系啦，违例嗰啲嘢就唔好做啦吓。好啦，咁啊忌咩咧？今日系忌开光。 哦， 系啦，忌另外就忌开市。 嗯， 系啦，咁啊 都俾大家休息一下咯。 啱啦，系啦，忌开市即系今日红日嘛，如果可以嘅话都休息一下啦，系咪？ 系啦。 不过可能有啲做生意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哇，搞错啊，彭仔呢期啊，即系自从旧年开始。可能分分钟楞到而家疫情之下咧，啲生意咧都麻麻地啊，有得开市就开啦，赚得一蚊一蚊啊，仲想话休息咁样。都未定啊， 系都唔出奇，咁希望大家生意滚滚来啦。 如果你今日咧系营业嘅话咧，咁啊预祝你今天咧嘅营业额咧就有理想嘅回报。 啊，当然系啦，啊啱啊。 咁啊，至于今天咧，我哋继续节目啦，但系喺内容上面咧都会有啲微调嘅，譬如我哋红日冇事啊，咁所以咧阿才子欧咧就发挥唔到佢嘅作用啊。 哎哟， 系啦，咁但系咧。佢對眼咧好利嘅，除咗睇下啲咩金股匯行情好利之外咧，就幫我哋睇下個天色如何啦，睇下今天咧呢一個紅日假期嘅外邊嘅環境啊，天氣狀況係點嘅？呢個時候咧交俾佢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阿 O 是不是在电话旁边啊？喂喂，早晨。 喂。 喂，早晨啊，你潜了水啊，嗌多次啊。 再来一次。早晨彭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 哎，好啊，醒神啊。喂，出面的天色好像都不错啊，是不是啊？ 哇，简直是好靓的一片呢，彩云咁样啊。刚才就仲有少少呢太阳的尾巴呢橙橙的黄黄地的。 是。 现在呢就一片一片咁样云咧，好似咧，我哋小朋友画画嘅时候咧，攞啲画笔咧印落去，白色一下，白色一下，白色一下咁样咯，哇，好壮丽喎！ 喂，阿欧啊，你觉唔觉呢排咧嗰啲云咧出现喺个天空上边咧，或者阿小白有冇留意到咧？嗰种嘅佢嗰个呈现嘅状况咧，就阿欧咧描述嗰种咧，系我突然见到系。好似啲鳞状咁样， 哦，即系一片片咁样，好细片， 系啦，佢一笪云之余咧，嗰笪云咧系碎片式咁样噶，系咪咁啊？ 而家系咪咧？ 系啊，我而家就系想影一张相，跟住抌去俾你哋，又可以大家又睇下啦， 影靓啲。 啱啱就系趁住你讲话好似鳞状碎片咁样咧，就影咗一张相，即系好似鱼鳞咁样。咁但系用鱼鳞形容又唔够靓啦，我觉得真系一片一片嘅小白云咁样啦，至少呢个时刻系啦。咁啊，俾香港人咧一种正能量同埋打气嘅精神啦。或者今日咧又放假啦，而且咧 DDSE 考生咧今日喂。 可以喘一口气啊， 歇一歇先， 系啦，回一回气先，咁样咯。 喂，咁话时话你影嗰张相，唔好影到对面街嗰座大厦。 知道， 我好，我好小气噶。 冇，我都系影翻我哋自己。 我唔怕话你听， 好小气噶，彭爷爷。 冇影到，冇影到，放心，都系 拍得住方丈啊。 冇，都系 影咗都话俾你听，影电视大厦啦。 如果你咁本事，可以唔辣到隔篱嗰座就得咯。 系啦，真系影咗自己嗰栋，但系冇影人哋嗰栋。不过咧，今日都留意到同埋观察到咧，好似咁样讲，喂，喺街嘅人系少嘅，咁啊，系观察到有两种嘅情况咧。第一种情况咧就系咧，哇，已经喺九龙塘会旁边咧，已经有嗰啲名车会啊，有几架超跑咧，已经列阵啦，啊，准备咧 出咗嚟啦， 玩系啊，玩一玩车啊，可能天朗气清，有阵时咧，即系车正所谓第二个老婆嚟噶嘛，咁啊，即系间唔时都要探下嘅，仲要咧去啲靚嘅地方幫佢哋影下相咁樣，嗱呢啲私影咧就合法嘅。 佢呢一種嘅第二個老婆都想俾人睇到佢有幾靚噶嘛，係咪啊？ 係啦，咁啊，係啦，即係嗰種心態啦。有陣時男人都係啦，咁啊，唉，咁啊，寧願影車，寧願玩車啦，唔好玩第二嘅嚇，係咪先？乖乖地啊！近排好多呢啲新聞啊嘛， 唔使揸架車去山頂或者山頭食蛋糕啊嘛。 冇啦，冇啦，冇搞嗰啲啦，自己留喺屋企自己吹蜡烛住啦，喺车入边吹啦。 如果系揸车谂住去兜个风嗰啲朋友，都会系安全驾驶啦，吓。 系啊， 一定要啦， 系啦， 一定要啦。啊，睇住前路。啊，呢个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咧，如果仲有少少时间咧，啊，就观察到咧嗰啲一家大细嗰啲行山团，啊，见到有个小朋友咧。其实佢都系讲紧三四岁，好明显俾佢爹哋妈咪逼咗佢行山啦，都未瞓醒咁样睡眼惺忪咁样咧。但系咧，佢只手仔咧圈住一支咧好 mini 嘅行山杖，咁我觉得哇，好 Q 好得意喎，咁样。 咦，我未见过 喎。 有噶有噶有噶，有啲專係俾細路仔用嗰啲行山杖噶。不過我就冇買俾我仔仔，我訓練佢唔用行山杖。 定系叫佢喺其实咁样啱唔啱咧？ 同埋佢攰嘅时候会叫我咩噶？ 哦，咁啊惨啊真系。如果唔系我喺度谂紧咧，我细佬哥嘅时候咧，周山跑咧就会行到边咧，如果见到有啲枯枝咧就执起，咁然之后我哋揸住喺手咁做咯。 哦，系系啊。 不过我就唔系攞嚟行山当行山杖，哇好难读呢个字，行山杖。我系爱嚟揸住咧，随时如果有啲咩野狗啊出 野猪啊咁样，起码吓到佢啊。 我嚟自卫嘅，谂住系咁嘅。咁啊，咦？似乎今朝早就即系各色其色啦，但系就都系大家明白啦。喺呢一个疫情完全都未系即系消失之前咧吓。咁大家都係要咧出街嘅話咧，都盡量係減少啦。咁就算今日假期咧，如果你又出街，佢又出街嘅話咧，咁啊變咗咧個街上面啊，甚至乎郊外咧，都會比較人多聚眾咧。呢樣唔係太過想見到嘅，驚咧會係傳染到啲病毒啊嘛，係咪？ 完全認同啊！ 咁大家自己諗掂佢咯。喂，唔該曬阿 O 先啊， 唔該曬阿 O。 好啦，今日咧由於係呢個假期啦，咁所以我哋都放過呢個交通組嘅幾位成員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想必然咧，今天嘅交通 咧 應該都會係暢通嘅，暫時呢一個鐘數都希望係咁啦嚇。咁啊，至於詳盡嘅天氣預測咧，小白。 好，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啦，日間啊炎熱乾燥，咁如果大家走咗出户外都要留意住啦，呢個天氣變化好熱啊嚇。市區最高氣温會去到29度啊，咁啊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哇！真係見到三字頭嘅咯，新界嚇吹微風啊，漸轉吹和緩嘅偏東風。咁啊，展望啊，未來幾日啊，部分時間有陽光，都係炎熱噶。下個星期氣温仲要進一步呢個上升添啊！諗起都熱啦，23度嘅氣温啊，而家相對濕度84%嘅，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現正生效。 好彩我哋咧。在紅日假期的時候呢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樣想即是彭仔自己呢假期呢有一樣東西我就會鬆懈起來 的 還有呢會借頭借路呢偷雞做的 是 就平時不做得的 什麼事啊 穿短褲上班 哦 系啦， 唔紧要啦，红嘅真系冇所谓啊！ 即系嗰种咧假日嘅感觉都突然之咧系涌埋嚟啊！ 哎呀，咁啊好啦，将呢种假日嘅气氛啊， 你又冇、 啊，我冇啊，我冇啊， 你唔兴露肉噶、啊？ 我都有嘅，不过我要 你真系太多系咪？ 一阵间先同你讲呢个。 O K， 好啦，我哋今日神光大学啊， 星堂咪、啊，大壮咪好多嘢讲啊！佢今日 威乌嚟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咧我哋个法律学堂，咁啊当然要请我哋嘅法律专家出嚟啦，大壮咪早晨啊！ 哇，不敢不敢，早晨早晨早晨，芭比。 我今个星期好丰富，有好多案件都想请教下你，特别系关于啲司法制度嘅新闻咧，都多罗罗啊吓。 哇，真系呢个星期真系题材吓，丰富满日添啊！咁啊，阿伯讲嘢啦吓。咁以前细个咧，英治时代咧，港英政府啲教育就好兴，就话学生咧就不谈政治吓。咁但系嗰阵时另一双咧，系我哋嗰阵时系咪叫左派咧嘅言论就唔同咯，就话啊，学生啊谈政治，天天谈添咁样。咁都後來咧就置身法律界啦，咁啊好多時就啲法官又好啊，啲高官又好啦，就話誒、哎、我哋淨係針對法律嘅啫，就唔涉及政治嘅咁樣啊，盡量避免添咁。咁但係呢個星期大家都睇到啦，法庭 避無可避， 係啦，上上下下即係、就是、大小法院啦咁叫啦嚇，都牽涉到有啲嚇好好濃厚政治性嘅案件啦。可以一談咧就係、是、排名不分先後啦，即係唔知咪叫由細至大，先由裁判處開始啦。咁、 啊、 之前我哋提及過有啲唔知議員定乜嘢啦嚇，俾、啊、人哋告用大聲公咧嚇，咁、啊、就結果就罪成啦。咁、就法庭宣判，咁啊主控官咧就向法官投訴咧，就話佢咧啲屋企人性咧就俾人滋擾啦咁樣。咁啊，席間咧唔係席間，係聆訊間咧，喺呢個觀眾席仲有人出嚟大聲叫啊，呼喝個主控官咁嘅樣啊。嗱，事情本身誰是誰非啲咧，我哋唔想介入啦。不過就係我覺得就係話，既然一個司法制度喺處，大家都公認係正當運作嘅。咁、如果係有乜嘢嘅嘢，咪跟翻呢個制度咯。不滿定罪嘅咪上訴咯，不滿判刑都可以上訴。咁但如果對於無論係司法人員啊、辯方律師、控方嘅主控咧，作出攻擊咧，即喺咁嘅手法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似乎未必係我哋期望嘅事啦。咁呢個級別之後咧，跟住就到中級啦，法院、即區域法院啦咁、这、呢個禮拜就因為嗰宗嘅所謂傷人案件啦， 連龍長嘅斬人案， 係啦，以前我係 John Lennon 添，原來唔關事。咁就有關呢啲嚇，即、就、係、是、要唔要黐呢啲大字報嘅事件咧，引起糾紛咧。咁啊，被告咧就係亮刀啊，用咗兵器咧就係斬傷咗咧三位人士嘅。咁咧就法庭啊判咗佢啦，就坐監因為刑罪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咧，係法官判詞裏面一啲字眼咧，就惹起咗咧係有啲討論啦。咁、就亦都有人話要提出咧要上訴啦，嗰啲社會名人啦咁樣嚇。依法辦事嚟計咧，就睇翻個跟翻個制度嚟行咧。咁因為佢係認罪嘅話咧，如果係不服嚇，即、譬如個被告人本身覺得過重嚇，佢、仲要係零舍過重啊，英文叫 manifestly excessive， 即係唔係就咁重咗啲。是要明顯過重，係啦。調翻轉咧，律政署嗰方面咧，亦都可以話佢明顯過輕咧。咁咧，亦都係提出嗰個複核嘅。咁但係要睇睇嗰個最後即係出翻嚟個數字係咪真係明顯過輕或者過重啦。咁咧，純粹喺報章度睇到咧，就話呢個被告人咧，似乎係加加埋埋咧，係總共係判佢42个月嘅。咁嗱，呢個係認罪之後啊，換言之已經減咗三分一噶啦。咁即係用小學生數學啦，即係除二乘三，勉勉強強即係計一個鐘頭，即係我計到咧就大概都成60几70个月噶啦。咁區域法院咧最高判刑係7年啊嘛，咁啊12乘7咪84咯。咁嗰啲成70几个月咧都唔可以講嘅起點咧唔係高嘅。咁剩翻落嚟扣完三分一，咁呢個係個認罪啊，必然要俾佢扣減啦。咁當然睇到判詞先知道真正嗰個所謂計算係點。咁好啦，如果係個數字冇問題咧，我哋會見到有時候上訴庭咧，即使係有啲意見咧，即係對於話下級法院嗰個計算啊，或者係啲道理咧有唔同嘅睇法咧，都唔一定咧係會動搖嗰個最後嘅數字嘅。咁、所以就可能係上訴，甚至無係佢嘅理據正確咁。不過咧，最終佢係冇坐少到都有。咁至於用詞嘅嘢咧，就要睇下點啦咁樣嚇，好多批評。不過就嘢就唔打算多講啦。不過如果你話要起底揾法官咧，咁我就認為不必啦。咁但係如果要提及話法官嘅過往咧咁都 无端端啲细胞咧，啲脑细胞啊又活动到啊， 又记得系嘛？ 咁记得翻咧啊，各官就有两宗嘅案件嘅。 嗯， 咁好多年前噶啦，可能唔知道有冇啲老人家啲印象咧，就系、是、一只猴子叫金鹰啊。 嗯， 咁咧当年咧就系、是。有个伯伯咧就周街卖药嘅，咁啊带住只猴子就一齐即系拍档为生啦咁样。咁唔知点解咧，就系、是、过咗好多年咧，啲有关当局突然之间咧啊醒起，咦呢只猴子啊需要啲牌照啊各样咧，就捉咗阿伯告佢。咁、 嗯、 并且咧就要佢哋咧唔知系咪骨肉分离啦，即系唔俾佢咧继续饲养啊陪伴呢只猴子。 嗯， 咁阿伯咧就不服啦，就唔认罪啦，就去打当年嘅国官，就喺新蒲岗法院主审嘅。 嗯， 当然啦，当年冇网民咧，但系啲市民大众咧都系好关心啦。 系啊系啊， 啊始终年纪咁大都伴咗咁耐啦，咁最终咧阿国官咧吓、啊、为咗想悭时间啦，相信即系唔想再慢慢审咧，啊审到夜晚九点啊。 嗯。 啊，咁就最终咧，就猴子咧就判翻咧，俾翻阿伯伯嘅。 嗯。 啊，咁呢件事都好耐噶啦。咁、啊、另外一宗咧，记得嘅案件咧，亦都系阿国官主审嘅咧，就系、是、红磡啊，啊有个大排档嘅原来。咁咧就夜晚有人食嘢咧，咁原来好多纪律部队。咁啊咁啱咧，就海关咧就遇上了警察。 嗯。 啊，咁当中唔知点解咧，大排档即系。所以咧，四個人坐埋一齊都唔係好啱嘅，最好分開啲。咁、 嗯、 啊，大家咁一食食下起火，又唔係火燭，係啲人起火咧，就啲警察咧就被控咧就襲擊嗰啲海關，告咗上個法庭。 嗯， 咁到裁決當日咧，就有個洋人嘅警司咧，著曬制服咧，帶曬成班，唔知咪帶咧，總之同埋一班警隊人員一齊坐曬喺觀眾席，睇啊國官咧就出呢個判詞。 嗯。 啊，咁最终咧就全部被告咧都被定罪，咁之后咧当然有上诉啦，咁睇翻啲判词都系全部驳回啦咁样啦，咁呢个就系嗰个法官嘅做嘢方式啊作风啊咁样啊，咁其他嘢就大家公论啊自己睇啦咁样啊，咁睇翻啲网民嘅反应咧，似乎主要咧都唔系讲紧个判刑啦，系嗰个数字啊， 系针对啫， 系个判词里边即系为情所困啫吓。啊咁啊，即系用情不当嘅吓。咁如果即系佢哋嘅批评啊，唔系我嘅意见。咁啊，当然如果系写住系情有可原啦、啊、吓、啊，情不自禁啊吓、啊，情理兼备啊咁样，可能啲人听落舒服啲，闹笑啲咯咁样。不过问题就系我哋希望咧系真系有司法嘅独立 吓， 咁啊希望佢就系正直无私吓、啊，不偏不倚、啊。每位法官我哋都咁嘅期望。啊、如果是因为为势所逼、啊、大势所趋、啊、投其所好呢，那这个就不是社稷之福、啊、所以大家在批评之时呢就都三思深思、啊嗯、哎呀不要再说了都、啊、我们讲另外一宗来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那就去、更高层的法院去到上诉庭人是要往高处的嘛，咁咧就有位人士咧，就因为咧就系被控咧话佢即系毁坏国旗啦咁样。咁、 嗯、 原先咧佢喺裁判处认罪咧，就系、是、判咗唔使坐监嘅。咁但律政司长不服咧，就上诉啦。咁上诉庭啊认为咧，即系啊呢个毁坏国旗呢件事咧严重嘅，咁啊判咗佢即时监禁。咁就当然冇乜特别噶，咁即系坐翻监啫吓。不过引申出嚟就好多时谂啦，嗱，如果呢个系一个案例咧吓。咁将来当然我唔希望发生啦，任何罪行都唔想我发生 㗎。 但万一啊，原来有人係毁坏区旗咁样，咁区旗係咪个判刑係同国旗有分别嘅呢？ 嗯， 但呢个真係要问下啲高人喎。 到底个分别喺边度喎？如果大壮威你心目中觉得个分别唔通係关程度上嘅判刑上有分别？ 应该长短有别㗎喎，平时挂支国旗出嚟都係会大过我哋支区旗㗎嘛。咁你判埋一樣，咪可能唔係好正確， 係、嗯、 雖然法律唔需考慮政治正唔正確啫，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再諗一進一步諗，就係話嗰班人乜都做得出噶嘛。有時啲領導人嘅照片啊咁嘅樣又喺度搞搞震，咁究竟係嗰啲應該判得重過國旗啊，定係輕過國旗呢？ 这个真的很难想、啊、你这个概念呢有少少似呢，即如果我整烂了人家一架贵的车和整烂了人家一架便宜的车，是不是都是赔回那么多钱的道理一样呢？ 那要看看可能那架车呢，那个车行收多少有些是同样块玻璃收贵很多的、 哦、那是 不过呢就再引申就可能就是，如果有些人将个人照片整烂、啊、但可能有些意义的、嗯啊，譬如學校嚇、啊那個大學啊，校長嘅照片話，大家嚟攝影，咁係咪應該又要有啲表述，即係話呢啲係唔係就咁普通嘅刑事毀壞咁？即係甚至乎去到一啲地方咧，人哋有咩，即係舊底咪有啲神主牌嘅。喂，嗰啲即係一家之主嚟啊嘛嚇，咁、啊、有家先至有國。搞人哋嗰啲嘢，我冇理由唔使判监噶噃。 但系咪真系一定要去到涉及一啲咁大型嘅挂喺公众嘅呢啲照片啊、肖像，先至属于系刑事毁坏咧？嗱，因为咧时不时都见到咧有啲街上张贴嘅海报啦，有时都会有一啲嘅封面女郎咁样噶嘛。嗰啲嘅照片有时都会俾一啲多手嘅途人咧，就系帮佢加咗对角啊，或者系画大咗对眼咁样噶。 哦，这个呢绝对是刑事毁坏了，如果根据定义，因为最起码记得一宗案件呢，就有人多手啊，在个酒家那里就拿着张台布写马篮啊结果呢啲原子笔呢擦唔甩呢，就俾酒家呢就告官拿办呢，最后都要告佢刑事毁坏。 哎呀， 所以见到得意嘅嘢唔好乱咁画啊，真係啊。嗰啲有时匿埋喺啲公众地方，即係啲洗手间呢，就好多画家画师㗎、啊、大艺术家㗎、啊。嗰啲一旦俾人捉到呢，一样照顾啊，小心啊！ 好啦，咁今朝早咧，唔该晒大壮咪同我哋讲咗咁多有趣嘅案例啊！吓啊，唔知道多姿多彩又好啊，定还是系闷啲好啦？不过就希望咧，任何嘅案件咧，都系俾大家一个警惕，知道咧法治嘅精神非常之严肃。真系听完呢啲案例之后咧，更加唔好知法犯法啦。 系啦，笑咧纯粹 side effect 嚟嘅啫，啊，我哋系好严肃嘅。 冇错冇错，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啊，虽然过去一个星期咧，好多啲法庭新闻咧、都成为我哋啲晨光大学嘅课题啊。不过今日红日，各位法官大老爷都要休息一下， 休息休息啊，系我哋都休息一下，听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议息后，一致决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零至零点二五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已令美国大部分地区陷入停顿，并预计经济将于第二季跌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失业率亦会升至高位，强调经济衰退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和政策行动，美国经济可能需要联储局更多支持才能够实现稳健复苏。鲍威尔重申，保持信贷流动十分重要，联储局将会继续致力利用所有工具以支持经济。他表示，随着部分社交隔离规定取消，经济将进入新阶段，难以准确判断经济何时反弹，即使经济反弹亦都不会令美国回复情爆发之前的水平。以美国为首的一项大型临床测试初步显示，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可以加快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康复时间。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合共1063人由2月21日开始接受临床试验，使用瑞德西韦的严重患者康复时间较服用安慰剂的病人快 31%。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瑞德西韦对缩短患者的康复时间有清晰而显著的作用，证明药物能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

打機打到點啊？ 網球手啊，唔係腰背 痛，係啊，都係受傷噶啦。不過唔係網球手，腰背痛，咁竟然會係咁喎，一個咁著名嘅運動員，因為打機而受傷，咁啊延遲咗比賽啦。不過正所謂打機同埋打波係兩回事嚟嘅。 係啊， 你打足球遊戲打得好叻。唔代表你真係踢波好叻， 但你踢波踢得好叻，又唔代表你打機叻嘅喎。 係啦，講得冇錯嚇。咁啊，日前因為咧背傷要押後比賽嘅泥地王咧拿度啊，咁啊再執起咧呢個遙控嘅球拍啊，同英國嘅梅利咧就對戰啦。呢一場 咧手掣啦， 係啦，即係手掣啦，係啦。咁啊，或者嗰啲 joystick 啊，我哋細個嘅時候打機嗰啲啦。但係咧呢一場矚目嘅大戰咧，拿度輸得好慘啊！ 唔係嘛，佢輸咗啊！ 梅利，你估用咗几多时间就3-0总局数击败拿度呢？ 游戏机嘅世界快，我估系15分钟。 十五分钟之内，再少啲。 再少啲啊？ 再估啊？ 唔系5分钟系嘛？ 5分钟之内，再少啲。 3分钟啊？ 4分钟啊？哇！音都走埋啊！系4分钟就3-0，直落击败泥地王拿度咁、啊、样，真系估佢唔到啊！ 唔系因为游戏机世界入边嗰个系草地，唔系泥地啊！ 啊，唔系啊，佢特登教咗泥地咧， 特登教埋泥地添啊！ 啦，已经 即系让半臂，让俾人让半臂都输 喺游戏嘅世界啦。咁啊，梅利咧今次啊，喺呢个马德里赛咧就跻身8强。咁啊，马德里赛系咩赛事咧？就系、是、一个电竞嘅赛事嚟嘅，将会同呢个德国嘅名将啦沙拉列夫咧去争逐嘅，而拿到出局咧就可以。俾佢好好养好身体啦，咁啊准备咧真系打翻网球嘅复赛啊！有消息指出咧，西班牙嘅网球协会咧正准备啊，为到世界啊 top 100嘅球员咧举办啊国内嘅呢个赛事啊，好俾佢哋咧回复状态啦，同埋 pick up 翻自己嘅水平咁样嘅。咁啊放心，咁啊拿到输咗，但系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呢个系一个慈善嘅赛事嚟嘅。咁啊， 拿到输咗，其实个慈善赛个金额仲多噶？ 唔会、啊。系啊，不过都所筹嘅钱其实都几多嘅。呢一项赛事咧就系男女单啦，由16名嘅世界最佳球手咧喺屋企用一个家用嘅游戏机去打机嘅，咁啊希望娱乐到别人之余咧，仲可以帮呢个慈善嘅机构啊筹下钱咁样啦，咁都系一啲好人好事嚟嘅， 肯定系。 系啊，咁拿度都不失风度嘅，输咗都有隔空握下手，同埋 say thank you 嘅咁样。 哦，系咩？有隔空握手，我仲谂住输咗就自己 offline 就算添。 唔会，即系你通常完咗打网球嗰啲赛事咧，大满贯嗰啲好兴噶嘛，即系譬如费德拿咁样，赢咗好，输咗好，都会同对方握手，跟住主裁判握手咁样。咁啊呢、這个习惯佢哋都有 keep 翻啦，咁。冇計啦啊！近排都仲係同心抗疫，特別係歐美嘅國家咧，所以都係多啲留翻喺屋企好啲啦。咁當然你話喂，作為香港人，喂連續3-4日零確診喎，咁係咪應該鬆懈呢？咁當然唔應該鬆懈嘅。不過你留喺屋企打機咧，咁啊 OK 嘅。呢個都係一個佛系嘅抗疫大法嚟嘅。 係啊，而家係最佛系，但又最積極嘅幫忙方法啊嘛。 系啦，系啦，咁啊，今日都適宜留喺屋企啊嚇，咁啊，雖然今日好天氣，咁可能落去公園做啲簡單嘅運動，咁啊，可能同屋企人煮個飯開心下啦，啊，大家即係叫做玩下煮飯仔，咁都好嘅。咁啊，喂，轉個角度咧，講埋啊歐洲足協方面，以至國際足協咧，都有啲新嘅消息。 咩事？咩事？ 咁啊嗱，琴日又講啦，話如果咧復賽期間咧有球員。喺歐洲足協以至國際足協之下嘅聯賽咧，係掠口水嘅話咧，會領黃牌啦。咁呢個就係琴日講嘅一個消息，但係 好難戒嘅。老實講，即係我自己以前又踢波，而家又成日都會做運動咧。我明白嗰個感覺啊，係啊，所以我都會。觉得是好难戒的一样嘢嚟嘅， 但系唔得啊！即系做足球员要有军纪，要有纪律啊， 当然啦， 所以即系要雷厉风行嘅时候咧，就要遵守啦。 如果真系有呢个规例咧，我觉得孙兴敏都应该会戒得几快。 系啊，因为而家人哋当兵噶嘛，系咪先？咁但系除咗掠口水会领黄牌之后咧，咁佢哋国际足协咧最 update 啊，最 update 咧就出埋呢一个声明。嗱，呢个声明咧就系国际足协嘅。医疗委员会的主席啊， 迪贺加，嗱呢个系译音嚟嘅，迪贺加咁啊表示啦，作为一位医生咧，佢的确好怀疑咧新型肺炎全球大流行嘅情况之下，咁多个地方嘅联赛咧系咪应该重开啊？佢系咁建议嘅，建议咧世界各地嘅联赛咧或者足总咧要求佢哋咧应该放弃今季嘅比赛，集中精神为到来季咧做好准备，即系今个赛季咧，大家唔好玩啦，腰斩啦，即系等于之前法甲同埋法乙啦，咁佢哋已经讲咗话，哇，今年我哋唔会打噶啦，咁样，咁亦都系 政府讲咗啦， 系啦，呢个亦都系被誉为欧洲球坛第一滴血啦，就系讲咗话，喂，佢哋唔踢啦，咁啊要踢咧就要等来季，咁你可能会话系咪睇唔到啊法国嘅球队比赛啦？咁都唔系嘅，因为欧联同埋欧霸咧，依家仲会有机会七月。的时候继续进行之中的，所以呢研究紧呢、巴黎圣日耳门的球赛呢就有机会在啲中立场嗰度踢，即係未必喺法国嘅国土嗰度踢啦、可能会喺 当作客囉， 係啦，可能喺西班牙、或者喺德国嘅某一啲球场嗰度，就作为佢哋嘅主场管咁样去进行呢个比赛咯，咁呢件事都系好新鲜同埋好崭新嘅，咁但系即系你对于巴黎圣日耳门呢啲豪门嚟讲咧，主场之利系有喺度嘅，不过更加重要嘅就系佢哋嘅球员究竟发唔发挥得到啦？讲真啦，即系佢揸住两位升级嘅球员，就系讲尼马同埋麦巴比，喂呢啲咁高级数嘅球员，其实你叫除非嗰个场地太差嘅啫，如果唔系佢喺自己主场又系咁踢，佢喺去到英超的球场也是这样踢、去到德甲的球场他都是这样踢的、即其实所以就、对于他们的影响其实就不大的，不过、这些欧洲赛事在中立场举行呢都是研究之中，因为呢有、德国的甲组联赛的场地呢可能有机会不给这些法甲的球队呢用他们的场地、因为 呢 场地的使用条款呢又有明确规定的、原来呢即譬如当拜仁慕尼克嗰个场地啦，佢净系俾拜仁慕尼克嘅球员使用嘅啫，一开始签咗某一啲条款，就系你唔可以又搞七人榄球赛嘅时候借佢用咁样。咁、我哋香港梗系觉得，喂，咁好正常啫。咁香港大球场有阵时都系 香港唔同啦，香港嗰啲场个个一百搭嘅。 系啊， 个个主场嚟， 跟住转个头搞 Rugby Seven 又 Rugby Seven， 跟住转个头唔知搞啲咩活动啊，有可能用下大球场咁样。咁、香港人个理念就觉得，喂，家常菜啫，咁啊，唔俾用自己嘅球场，用其他球场都 OK， 但系人哋嘅国家或者人哋嘅联赛或者人哋嘅球队就正正唔可以咁做啦，因为喺球场嘅使用规矩嗰度咧，已经有一个好明确嘅规管，就系话如果你唔系拜仁嘅球员。或者无论是男子队、女子队、U23、U21 嗰啲等等嘅梯队，你先可以用呢个球场作为比赛以至训练嘅用途咯。如果唔系，佢咁多钱去起个球场，哇！你求其一啲人都可以浅踏佢啲草地嘅，或者嗰啲草咪保养得唔靓咯咁样。咁你知德国人啦、啊，又系。虽然好机动性好高，但佢哋都係严守規矩严守纪律㗎嘛。咁、所以啊呢一样就係比较少少头痕啦。咁继续呢睇下究竟呢喺欧洲球坛方面啊呢、这个肺炎疫症呢点样影响嚟緊嘅欧联同埋欧霸嘅赛事啦吧。 咁其实呢德甲都原本諗住5月9号呢就开战啦。咁但而家呢都会推迟呢一个星期，咁就估计呢都会去到5月16号先至得啦。不过呢英格兰方面呢都有啲嘅消息喎。咁佢哋呢早前就话到啦，如果重开嘅时候呢，为咗呢个增加现场感啊，本身重开都已经系冇观众啦。佢哋会转播嘅时候呢啊，加翻啲观众声喺呢度，咁啊，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 idea 嚟嘅。咁同埋佢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会仿效翻香港咩事咧？咁啊，香港引入咗咧就系一啲叫做智能型嘅一啲叫做消毒通道啦。咁啊，英超方面亦都话到，喂，可以用翻呢个香港有用过嘅呢一个通道，做乜嘢咧？就系、啲球员入场嘅时候啊，会经过隧道噶嘛，不如就将嗰个隧道咧就改装埋啦，咁啊变成一个咧就消毒嘅通道，咁啊变上咧所有球员啊喺进入草地场上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先消毒，连埋咧嗰啲足球啊，所有嘅用品啊，包括咧就系球证上面、身上面嘅所有用品咧，都会经过消毒先至咧会俾佢哋入场噶。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继续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有小白，有我彭仔程正彭响树，咁啊同大家咧睇睇咧喺外国方面有啲咩嘅有趣事情啦。咁啊其中咧集中咧今天咧同大家睇下泰国方面啊。 系。 咁啊泰国咧都有两则嘅事情咧，其实都系因为呢一个嘅疫症咧而带出嘅，或者系因而咧就系衍生出嚟啊。其中一个咧都系好人好事嚟嘅。咁就话咧，由于泰国方面咧，佢哋都受到疫情影响啦，有啲嘅民众咧，佢哋都要被迫咧放假嘅。有啲嘅朋友咧，佢哋咧甚至乎话咧，两个月咧都已经冇收入啦，因为系被迫要放冇薪假咁啦。咁所以咧，事实上啊，喺泰国当地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都系过紧啲紧日子嘅。 嗯， 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开饭都冇啊。 嗯， 开饭嘅钱都冇啊。 阴公。 咁啊，其中咧话喺布吉岛咧，于是有一批嘅善心人啦。咁佢哋咧即系集腋成裘啦，咁啊就集埋啲钱咧，就系去到一间嘅餐厅嗰度咧，就提供一啲免费餐咧，即系派发每天咧派发免费餐咧，就俾一啲民众有需要嘅民众啦。咁好啦，咁啊每日咧，原来已经由四月十二号开始咧，就系做呢个善举嘅。 系 每日咧就分发咧系1000份嘅免费嘅饭食啦，咁等佢哋可以有得饱肚啦。 好好啊，呢啲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亦都嚟，哇！因为唔准聚众噶嘛，即系泰国方面其实都一样嘅。 系排队都唔得噶， 系啦。咁你如果派成1000份嘅，咁有好多人一齐喺度排队等，咁点咧？佢哋就出現咗一個咧咁樣嘅又行之有效嘅方法啦，就點咧？擺對鞋喺度， 擺對鞋喺度 代替個人。 哦， 係啦。 哇，咁咪個餐廳成條龍都係冇人嘅，但係全部都係鞋咯。 你講得啱啊，小白。咁結果咧就喺呢個布吉島咧嘅街頭咧會出現有一啲咁樣嘅有趣嘅情景，就係咧響嗰間嘅餐廳嘅門外咧就有一列咧嗰啲嘅鞋陣啊。你话排队咧就系、是、叫做长龙啦，有条人嘅长龙啦，佢就有一条咧鞋嘅长龙啦。 嗯， 咁咧呢啲鞋嘅长龙咧，仲要唔系一只紧接一只，因为佢哋都好守规矩啦，即系分翻开鞋与鞋之间咧， 又 有成一米。 哇，咁嗰条龙咪好长？ 你讲得啱。咁佢哋点做嘅咧？原来咧嗰啲即系想得到呢一个免费餐嘅民众咧，佢哋会先咧就喺佢哋开始派发之前嘅早啲嘅时间啦，可能系个零钟头。前啦，就先去到餐厅嗰度咧，就按翻而家排到几多咧，佢就放低只鞋，然之后咧自己咧就揾啲阴凉嘅地方咧，即系去歇下坐下，系啦。到够钟派嘅时候咧，轮到佢只鞋攞啦，咁佢先至出嚟咯。 哇！佢要喺好远嘅地方望住嗱，如果唔系附近咧，你成千盒、哦。其实附近都会聚咗人噶嘛，可能佢哋为咗唔聚咧，就会再行远啲， 即系会起码个空间会阔落， 攞埋望远镜嚟望啊，睇下咦下一个到我未咧咁样。 你唔好话佢呢一种嘅分发嘅方式，同埋用鞋嚟都系代替人去排队咧，系成功噶，系有秩序的。咁而家呢间餐厅啦，同埋嗰啲善心人咧，都话咧，既然系有效嘅。又唔會太過緊密啲人咧聚眾啊咁樣，咁於是咧就話會一路咧係做呢一個嘅善舉，咁啊派呢個免費餐，直至到咧疫情結束咁。 哦， 同樣都喺泰國咧，就呢排咧可能大家有機會咧都從其他唔同嘅媒體咧有睇過一張相咧，就有一隻咧虎斑貓啊，即係好多好似老虎斑 紋嗰啲啊， 虎紋嗰啲肥貓啊，就咧企咗好似人咁企咗喺度，然之後佢個背景咧就好似啲監犯咁樣咧。有一啲嘅條碼咧、 哦，身高嗰個條碼 係喺佢背後，然之後佢個身上邊會掛住一塊嘅紙板，個紙板咧會寫住啲嘢嘅咁。咁呢一張嘅圖片咧，其實都係來自咧，即係最 original 咧，係來自呢個泰國嘅、哦，因為早前泰國咧實施宵禁啊嘛，咁佢哋警方咧就為咗讓咧市民大眾咧係更加咧入腦啊！呢件事嚇，咁、於是諗到一個另類嘅方法嚟到去宣傳呢件事，或者係呼籲呢件事，唔好夜晚出街咁。咁就係咧揾咗只好肥肥嘅虎斑貓，咁咧就警察咧就即係好似稱起只狗仔或者稱起只貓仔咁咧。稱起佢，然之后咧就意思就话而家拘捕你啦，因为你咧犯咗宵禁咁样， 咁然之后将呢张相咧，仲要咧就系、是、扮到好似咧犯人咁样，就孭住一块牌，上面就写咗佢嘅罪名。 哎呀， 系啦，咁啊当然啦，就咁有趣，因为佢样咧，嗰只猫嘅样啊，好无辜咁样，又真系几得意嘅。咁而呢一个嘅图片咧，后来亦都咧，原来成为咗啦其他国家或者系网民咧，佢哋攞嚟做二次创作啊！ 哇，咁写乜都得，如果佢有个牌。 嗱，其中咧，譬如日本方面咧，啲网民就攞呢只猫猫挂住个牌嘅呢个犯人相咧，就将嗰块牌咧就改咗，唔系话系犯咗呢一个宵禁啦，而系咧写咗好多其他古灵精怪嘢，譬如话佢偷食蛋糕啊， 哇， 又话。你犯咗禁例啊！呢、這个禁例咧就系你喺晚上十点钟之后咧出门咁、 哦，系、哦，写乜都几好喎、啊！呢啲玩法， 咁呢一个就成为咗咧近期大家喺疫情之下咧有一种嘅妙趣啦吓、啊，即系大家互相咧就可以多样嘢嚟到去广传啦，嚟到去互相喺呢个疫情之下带嚟一啲嘅欢笑咁啦。咁当然个前提咧就唔好即系人人都走去搞你自己嗰只宠物嗰只猫，即系你唔知佢欢唔欢喜啊？ 系啊系啊， 咪大家变咗咧弱畜咁就 动物权益好紧要啊！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我热切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J 风冯允谦开始倒数， 诈骗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两男一女，涉嫌在网上发表针对两间传媒机构的恐吓言论，并且煽惑他人伤害该机构记者同破坏其摄影器材。另外，在未经授权之下取用广告商的商业资料，并且有组织地以威吓手段向广告商施压，胁迫他们停止在该机构刊登广告。他们正被扣查，警方不排除会更多人被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经调查之后，星期二起在全港多区进行拘捕行动。无线电视发表声明，欢迎警方严正执法，打击针对传媒机构的网络罪行和网上煽暴的非法行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 Kiri T， 我是黎耀有 Michael。 我最中意嘅歌手其实 My favorite singer from 2019到2020。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Hall Awards Music Mix My Day。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嚟到星期四啊，呢、這个红日嘅早上啊，8:07，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播室咧就有啊小白啦，亦都有我彭仔啦。 早晨啊，彭仔。 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嘅风烟主持啊，朱海婷啦。早晨，朱海婷。 早晨 ，Heidi。 早晨啊，彭仔、小白，各位晨光听众，今日就长假期开始喎， 系啊，咁啊，大家咧即系除咗话可以谂下在家玩些什么之外呢、因为、听说其实在、由这个线上线下呢都很多的、挑战给大家玩嘛。 是啊是啊。 是不是、 你真的心灵相通啊，我今天有想过告诉彭爷爷这件事，那既然是这样、我先 留 下啦。 定是留下等一阵再说啊，因为呢我有第二样中八卦的东西想说。 就是呢系啦， 喂，咁啊，因为咧，即系从呢一个嘅又系线上线下咧，有好多啲八卦新闻噶嘛，咁呢排咧，唔知点解，即系喺呢一个嘅主要就大中华区，即系香港、台湾都好多啲情情爱爱咧嗰啲嘅纠缠不清嘅新闻消息。 系啊系啊。 咁其中咧，我睇到有一个嘅消息咧，都系叫做 side track 咗啲嘅，咁就系话咧。因为譬如在大台方面咪有而家啱啱有呢个男女嘅绯闻事件啊，即系嗰啲嘅情况啦吓，咁又有人出嚟又鞠躬道歉啊嗰啲嘢，跟住咧其中有一则咧就咁嘅，系寻日嘅29号，寻日晏昼时候出就话。会影响到咧嗰位嘅女主持人，嗰位后生女咧，嗰女主持人咧就会原本喺寻晚嘅晚上咧就要做嗰个节目嘅，系啦，咁啊嗰个男拍档就话啊，唔知今晚会转咗变边个咧咁， 系 点知原来都系转咗姓朱嘅。就系转咗朱海婷，改少两个字，唔系改少一个字。 系咁，你琴日所以系咪见到我咧？喺 系啊，好靓啊！你个妆 啊，我都觉得靓 啊。 我都覺得 OK， 琴日我都滿意。其實咧，講真，我哋好多時自己上鏡咧，成日睇翻自己咧，即係自己睇自己係特別容易唔順眼噶。 係咪啊？咁琴日幾順眼？ 都 OK，都 OK。 我真係，咦？咁即係阿彭仔睇呢一則嘅消息係講中咗，佢係臨。 朱凱廷是臨時受命 的。都是的，因為我本身今個禮拜我就是做星期五的。那就是知道有事啦，那公司就有打電話給我，哎昨天 OK， 那就是啦，就做了啦昨天。 哦、啊，都是猪 咩啫？真我想讲唔同嘅件事，哎，冇嘢，哎，哎，唔好搞啊！阿 Heidi 搞到 Heidi 都唔知点咁啊！ 无论系有啲咩事咧，嗱，讲真，我哋嘅节目就咁嘅，诶，其实同神光一样啊，好有 spirit 嘅。咁如果万一啲主持有阵时有啲乜嘢啊，譬如就算唔舒服啊，或者咩需要调动咧，其实如果你一个电话咧，大家得都系会互相帮咯。即系呢样嘢，我谂大家好明嘅吓。 啊，嗱，今日咧就開始有假期啦，咁除咗茶餘飯後可以咧講下呢啲咧唔關自己事嗰啲食下花生之外咧，咁啊最緊要就係繼續同心抗疫噶啦，係 啊， 咁其實咧有啲朋友都喺度問咧，啊今日咧其實係呢一個嘅佛誕假期啊嘛，咁啊過去嘅日子咧，我哋佛誕假期咧都一樣會有一啲咧係公眾活動可以參與噶嘛， 係啊，本身你可能會搭船去長洲噶嘛，嗬，即係往時呢個嘅假期啊， 係啊，咁啊又或者咧。是会有一啲嘅浴佛嘅活动咁样咧，系咪？咁但系咧，其实今次咧，由于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都有啲变咗咧不一样啊吓，即系譬如一啲嘅即系浴佛啊嗰啲嘅活动啊，大型活动嗰啲咧，都大家会见到咧就，咦？冇乜点出现咯咁样，咁啊其实都系因应翻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情况啦，咁所以大家都会明白到咧就取消咗啦，譬如呢一个嘅喺長洲方面嘅太平清照已經係啦嚇，咁啊變咗係簡單一啲啦，咁啊就算係一啲大型啲嘅活動咧，都會變咗做係大家都要暫時嚟講咧都係少啲人口啲或者係低調啲啦，唔再大搞啊咁樣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喂，不過我留意到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啲嘅做生意嘅。人士咧，尤其是係做商場嗰啲咧，係阿小白有冇留意一下？ 點啊？ 應該呢樣嘢唔啱你啊，因為你中意向郊外發展啦，同阿朱凱廷一家都係而家，因為中意向郊外發展，可能啱我呢啲咧，即係喺城市中咧係穿梭遊走嘅。 商場嗰啲位置， 不過我都驚得多人啊，就係、是留意到咧喺銅鑼灣咧有一個區域咧，佢特登咧由今天開始啊。呢幾日假期咧，佢係特別咧設計到咧有好多巨型嘅 pops 咧，係寫住咩咩power up 大家啊，咩 cheer up 啊，即係類似呢啲 正能量 pops 啦， 係啦，咁就擺喺咧嗰個區域嘅一啲空置嘅位置，即係一啲空地嗰度啦，就愛嚟咧係特別話係讓市民咧。去影相，因为咧你而家咧就唔方便咧去同你嘅朋友咧系聚会啦，咁所以咧可能影一啲呢啲 相俾佢， 系啦， 你我 send 俾你嘅咁啊， 互相打气咁样， 或者俾自己摆上网咁样， 系啦。咁啊，佢仲設計得幾靚嘅嗰啲 pops， 仲會有一啲吊床啊，即係好超咁樣咧。 咁正。 係啊，但係我諗，如果你做得咁好咧，個個都去，咁其實應該都幾麻煩喎。 同埋要留意消毒個問題喎。咁係 啊，如果你話你吊床，咁如果你瞓上去攤上去嘅時候咧，又係噴噴噴，抹抹抹先咯。 係咪咁樣咧？我都即係我反而想知佢旁邊點樣去運作咯。即係會唔會係有一啲嘅清潔工友喺度隨時為佢消毒， 或者五分鐘一次噴一次咁樣？ 定係會限住大家要排曬隊咁樣？如果係咁 好啲咯，因為你就算排隊都要 keep 住個距離啦。以前你排隊會人貼人噶嘛，而家唔好喎，即係都隔翻幾個身位好啲噃。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諗到呢一條橋出嚟咧。既係幫嗰個區域咧嘅商户做宣傳咧，係無可厚非嘅。咁另一方面咧，大家都要照顧翻，就係點樣可以喺疫情之中又可以配合到大家嗰個衞生條件啊，各樣咯。咁就變咗你可以就算打卡都玩得開心啲啦，又唔使錢啊嘛，因為 係啊係啊。 同埋人哋就算佢哋譬如即係我哋話嗰個機構本身點樣做消毒係人哋嘅事，即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啦。但你自己嗰套嘅標準，譬如而家慣咗邊度都抹下啲嘢先嘅，或者慣咗邊度都噴下先嘅，咁你咪照做咯。即係做多咗應該就唔會有問題嘅。 冇錯嚇，我哋自己。 都会系提高警觉嘅。咁啊，呢个时候亦都要话俾大家听咧，今日嘅天气状况吓，亦都话埋俾阿 Joy 婷听啦。 好啊， 小伯。 咁啊，大致天晴嘅，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下个星期气温进一步上升嘅。而家23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生效紧噶。 系咁啊，讲到热咧，跟住落嚟送只歌俾大家吓。既然咁热啦，呢位朋友呢排都好热啊吓。佢系热门嘅男士啊，阿谢东敏《最冷的一天》，转头再同朱海婷倾。 OK。 从前或是今天，真相如何发现？前尘若烟，韶华像毡，全是各种修炼。红在或是疯癫，在远观浮华星闪。谁人日子敢对物战？围着热闹盛宴，在世间最冷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觉有剩下事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便改一生始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若是不浅，相约如年对宴。柔情若水，时辰若剑，难断各种思念。无求动地惊天，愿你可停留身边。平凡日子相看未厌，同行共聚互勉，是世间最美。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便改一生始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喝彩声像哭声盖掩。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唱出呢一首《最冷的一天》嘅系近期最热门之一嘅新闻人物啊，谢东敏。咁啊，至于喺呢一个嘅假期底下咧，如果你系可以咧安坐家中嘅话，唔好外出咧，可能你嘅选择除咗听我哋嘅电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之外，啊电视可能你都会睇多咗啊吓。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아무도없는이시간속에서차가워진바람이우릴강한오려해기나긴밤을다시맞이하겠죠꿈에라도볼수있다면말야잠이드는순간도좋을텐데영원할수없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지친 날 포근히 안아주던 봄처럼 따스했던 그대 손길 자꾸 겁이 나서일까 나 무서운가 봐 멀고 먼 그댈 또 기다리나 봐 영원할 수 없어도 기억할 수 없는 서로가 된대도 우린 운명처럼 만나게 될 거야 혹시 이별 하더라도 서로의 닿던 마음 앞을 간직하고 기억해줘요 고단했던 수많은 밤들 그 속에서 써내려간 말들 하나 둘씩 지웠고 가장 마지막에 남는 말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그댈 놓치기 싫어 영원할 수 없어도 서로가 된대도 우리 운명처럼 만나게 될 거야 혹시 이별하더라도 서로의 닿는 마음만은 간직하고 기억해줘요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呢一首咧都系嚟自咧同啊呢一个电视剧集有关嘅歌曲啊，不过咧就系来自一套咧近期都啊几多人谈论嘅韩剧啊，The King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去多关注呢一套嘅韩剧咧？本人咧都有去跟下时髦咧，走去睇下嘅。不过暂时睇得四集啫吓，几时快啲上埋嗰几集嚟啊？喂，睇下啦，唔好系咁吊人咧，都唔系路嘅喂。咁既然咧电视有一睇嘅时候，电影咧入唔到戏院睇啦，咁啊都可以揾啲方法啊，线上睇又得，影碟都可以、啊。有冇睇佢嘅电影啊？邓丽欣。 栖身金色都市里，要牵手，襟花婚纱一对对。喝起酒，霓虹炫耀，分享和占有，同床沉默，从夏季到深秋，谁用后？放得开，为何？ 呢一首嘅歌曲作品咧，嚟自邓丽欣，佢自己唱翻咧，即将喺香港六月份咧话会上画嘅呢一套嘅电影啊，叫做《金刀》，歌名都一样，系叫做《金刀》啊。 愿寻获我那点感觉。 时间咧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八点二十六分，你听紧嘅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假期啊嘛，咁所以我哋用音乐咧陪伴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除了我彭爷爷响树咧，就有阿小白啦，同埋我哋嘅封烟主持朱海婷。 海婷，早晨。 系啊，早晨啊，继续喺度啊，有我喺度啊。 好啊，头先都预告咗有啲嘢要话俾我听噃。 系啊，因为咧，即系好多啲女士们咧，或者时装界朋友啦，觉得喂，抗疫喺屋企不能量让自己太颓废啊，即系你要搵啲事，搵啲机会咧，都要叫我哋话 dress up。啲人成日话噶嘛 ，dress up 咧。就是你 to see and to be seen，即是你睇人亦都係俾人欣賞自己啊！哇，好正嘅呢句説話，我記得我係從一個即係一個男士嘅一個好有品味嘅男士身上學到嘅。當年 竟然係男士 啊！出街喎， 係 to see and to be seen 噶嘛？ 係，即係你著得幾靚，打扮得幾漂亮，但如果冇人欣賞到嘅話，都好似有少少浪費咗 喎。係啊，咁所以既然而家啊唔出街嘅朋友，你都可以屋企扮靓，咁点样啊？咪影相打卡啦，系咪？头先我哋讲噶啦，而家基本上都一个大潮流噶啦。都近期我发觉抗疫期间咧，更加出多咗好多咧，啲帮你拍片嗰啲神器啊，嗰啲嘅工具啊，咁都即系大家都可能屋企都已经买咗好多噶啦。 系咪你都添置咗啦？ 我又添置咗，打灯啊，嗰啲座啊，嗰啲咁。 咁紧要 KOL 嚟噶，嗰啲系 吓 KOL 专用噶，有啲 而家 KOL 嗰。定義都冇乜好清晰界定啦， 好廣泛啊！ 好啦， 咁計前排嗰個嘅即係枕頭 challenge 啦，即係話你用個枕頭喺自己嘅身度用條大嘅 belt 腰帶咁啊包住，咁又可以有唔同嘅即係呢個款式之外，咁既然大家張牀度咁舒服，你買咗咁多啲床單被鋪，最新呢個咧即係由一個嘅我哋話係 fashion 界嘅達人啊嚇帶起咗嘅，就係用個 blanket 就用你張被嚟做 challenge 啦。 是包住自己啊？ 是啊，张张被其实好多嘅搭配嘅啦。你话嗰个枕头其实就冇乜太多变化，睇下你打直摆、打横摆，睇下你身躯有几大嘅啫，系咪？ 同埋枕头有几大啊？ 系啦，咁你 blanket 就多变啦，羽绒被、厚被嗰啲嘅天丝嗰啲天鹅绒嗰啲嘅即系华 珊瑚绒 又有。咁更加啦，我睇咗好多啦。女仔我哋话嗰啲叫 low cut 又得，咁可以做埋呢一个嘅泰山装斜膊又得。我哋而家有个新嘅 term 就叫 quarantine fashion 啊嘛，即系隔离期间嘅一个 时装。 系啊，你有冇即系 follow 得切啦吓？ 我真系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同埋咧，就算彭爷爷知道咧，佢都未必有兴趣将佢咁样变成为，因为男人咧咁样包住自己，咁究竟我里边着衫啊定唔着衫好咧？真系 系令到你有个估，有冇咧？有冇咧？今次就系由阿 Connor McKenzie 咧，我哋话一个即系社交媒体嘅即系好大影响力嘅人士啦。 系 佢出咗一个就已经有500万嘅 view 啦，仲有一丝不苟。唔該你包靚之後，佢係著翻嚟五寸嘅高踭鞋。 哇！呢啲 諗一諗喺屋企揾邊個位嚟 post 呢張相，因為張被佢拖地噶嘛，係咪？ 係喎，諗下先。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议息后，一致决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零至0.25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已经令美国大部分地区陷入停顿， 並且預計經濟將於第二季跌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失業率亦都會升至高位，強調經濟衰退的程度取決於政府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措施和政策行動。美國經濟可能需要聯儲局更多支持才能夠實現穩健復甦。鮑威爾重申保持信貸流動十分重要，聯儲局將會繼續致力利用所有工具以支持經濟。他表示隨著部分社交隔離規定取消，經濟將會進入新階段，難以準確判斷經濟何時反彈，即使經濟反彈亦都不會令美國回復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以美國為首的一項大型臨床測試初步顯示，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可以加快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康復時間。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合共1063人由2月21日開始接受臨床試驗，使用瑞德西韋的嚴重患者康復時間較服用安慰劑的病人快 31%。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說，瑞德西韋對縮短患者的康復時間有清晰而顯著的作用，證明藥物能夠阻止新型冠狀病毒。福奇又說，中國的另一項較小規模顯示瑞德西韋無效果的研究做得不足夠。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下星期重啟各州之間的出行，期望競選活動可以盡快恢復。他下星期會到亞利桑那州，對此非常期待。特朗普說，亞利桑那州之行主要是了解當地經濟復甦的情況，並非競選集會，認為目前在體育場館舉行大型集會仍然是太早。特朗普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再舉行大型集會活動，又透露將會很快到訪俄亥俄州，當地是大選的主要搖擺州份之一。雖然部分專家警告在成功研製疫苗之前社交距離措施必須維持，但特朗普表示無論有沒有疫苗，美國經濟都會全面重啟。他在同各行業領袖會面時堅持美國經濟將會迅速反彈，又說病毒將會消失。警方凌晨在太子道東一帶展開自動車牌識別系統偵測行動，發現一輛私家車行車證過期，尾隨該輛私家車到太子道東一個油站入油。警方截查發現私家車的車牌和行車證不符，經進一步調查之後相信28歲的男司機在朋友的私家車上套用自己車牌，借此在油站內以優惠價為朋友的私家車入油。男子涉嫌詐騙和行使虛假文書被捕，正被扣留調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冬瓜得冬瓜，種西瓜得西瓜，種檸檬自然得檸檬啦。咁種乜嘢樹可以得到張凳呢？ 吓？切，種乜樹都可以斬落嚟做凳坐噶啦。 誒，的也，喺英國北部有位園丁，佢真係直接喺棵樹度種咗張凳出嚟啊！唔準，今晚係周遊列車三啦。今個站英格蘭，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 由2020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85%，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 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有人怀疑虐待动物啊！ 冷静啲，你听到啲咩啊？ 佢话狗鼻，仲要拉爆佢、撞爆佢，仲要吊起佢啊！ 阿 Sir， 佢搞错啦，狗鼻真系狗鼻架。 咁你做乜拉爆佢、撞爆佢啊？ 嗰啲系搵螺丝吊棚用噶嘛？ 一场误会，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系搵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时间嚟到啦，呢一个红日假期吓，4月30号星期四嘅8点37分，呢、這个钟数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阿小白咧，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啊。 嗯，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彭仔。 好啦，先睇下咧嚟自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亦都系多份咧本地中文报章咧重点嘅新闻内容啊，就系讲到疫情之下咧。大家嗰層樓啊，個價值點樣呢？ 點咧？ 又或者個樓市點樣呢？咁好啦，嗱，《東方日報》嘅頭條係咁講嘅，就話疫情咧打殘咗呢個樓市啊。金融管理局公布首季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按季係飆升兩倍啊，去到咧384宗。咁業界就指咧，疫情之下個別單位成交已經係由高位咧跌穿係10%啦。咁啊，導致咧係高成數按揭咧跌入負資產界線嘅。有議員啦、地產代理啦，以至到係專責處理破產嘅律師咧，都要求政府循序漸進咁設立啊，即係減少嗰個辣椒啊。咁就讓小業主咧喺逆市之下咧係有逃生門啊！咁而地產及建造界嘅議員阿石禮謙咧，佢話負資產數字升幅誇張，並且預計咧未來情況會更加惡劣，促請政府係盡快設立。若果唔設立咧，將會有更多負資產業主出現㗎嚇，咁啊呢個真係幾令香港市民擔心，真係令人回想起咧，即係當年嚇喺呢個97後咧曾經出現嘅嗰一次即係負資產嘅浪潮啊，都幾影響㗎。咁啊，希望政府可以咧即係諗一諗呢一個議員啦，以至到業界方面嗰個嘅心聲啦。呢個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再睇下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關於內地設廠啊，嗱香港商人獲得豁免強制檢疫嘅問題。嗱，因應住新冠肺炎疫情稍為放緩啦，政府星期二宣布放寬商務人士嘅檢疫入境安排。商經局局長啊邱騰華尋日亦都透露細節啦，話到商經局啊會喺內地會為啊喺內地開設工廠嘅港商設計，指出啊今次咧嘅對象就係喺香港註冊公司。在內地有生產線，並且提供確實往返的原因，強調這個獲得豁免不代表可以自由往來，亦都只能夠逗留亦都只能夠逗留申請的城市，即係我原本係申請，例如係深圳嘅，我唔可以咧去咗其他城市嗰度咧就亂咁去啊嚇，亦都唔能夠咧去其他嘅地方。嗱，每一間嘅公司亦都只能夠咧係有兩個嘅名額嘅啫，呢兩個名額咧就可以申請豁免往返香港之後咧接受14日嘅強制檢疫噶。嗱，咁啊希望下個星期咧可以向政務司司長咧就提交計劃，並且咧就係盡快推行噶。咁啊，食衞局嘅陳肇始亦都話到啦，商務人士 往返呢一个香港之后咧，其实系要接受医学监察噶，每一日咧都系要量呢一个嘅体温啦，戴口罩同埋呈报有关嘅卫生情况俾卫生署。咁啊，至于啊，佢哋入境内地会否有其他嘅要求咧？啊，例如系检验病毒啊，佢就话到啦，指出系要同内地当地嘅商地咧，嗰啲嘅叫做商家或者咧就系政府团体啊，最新嘅检疫措施咧就磨合下。有议员质疑啊，放宽措施就好似引狼入室一样，咁啊令到疫情咧有机会再爆发。陈肇始就话到啦，商务人士要通过申请批核，不是全面开放咁讲。咁政府公布豁免方案之后，唔少市民批评就冇乜细节啦，操之过急。陈肇始亦都话到，指出需要就系修改法例，亦都就要经过行政长官同埋行会去到就同意先至可以就系推出嚟噶。否则现阶段就要等到下个星期二先至系可以开会，同埋喺呢个会议上面讨论有关嘅细节咁讲。以上就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吓，跟住转睇下《明报》啦。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睇下呢一份嘅审计报告先吓，又嚟咯噃。咁就获公帑资助嘅港协暨奥委会及香港足球总会，就被最新一份嘅审计报告批评咧，管治及财政表现欠理想。其中咧，港协暨奥委会更加被揭咧涉及管理、财政以及咧运作嘅至少有五宗罪。包括咧秘书处连续五年赤字，而且出现咧零储备，以及咧提升需要提升选拔运动员参加国际运动会嘅透明度。审计署认为咧，民政事务局系需要啊密切监察港协财政状况，考虑寻求可行及可持续嘅解决办法。有立法会议员就质疑啊，港协管理出现问题，将要求在账委会那里公开聆讯。咁话港协暨奥委会表示啦，董事局将会是详细研究报告的问题，并且采取适当改进措施。而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呢，他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任何工作都有改善空间，对于审计署的建议呢，做到的都会做。咁就住秘书处连续五年赤字，佢认为金额数字较少，强调近年赛事以及工作量亦都大增。对于有成员咧就冇开会或者系会议出席率低，咁佢话咧成员都系义务工作，有唔少都有正职嘅，但系以后咧会揸紧啲啦，咁话噶。咁而讲到话咧喺呢一个嘅喺审计署呢一份嘅报告当中咧。亦都有針對咧，就係足總嘅管治作審查嘅，就話發現咧足總部分委員嘅會議出席率極低咁講，咁啊又話咧即係由2014-15到2018-19年度嘅球季啊，有董事局委員咧喺四個球季並冇出席董事局會議，呢一啲嘅情況等等，咁啊足總主席咧就回應話啦。有委员因为健康问题请假，一直无法出席。以他所知，董事局就没有说有人是长期缺席。至于有人近乎零出席，他说是因为委员会小组是开放式。如果有重要事项，委员会开会之后，最后会交由董事会决议。相信对董事会的运作影响不太大。这个来自今天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跟住再睇埋嚟自城报嘅报道啦，话到职工盟就警方反对五一集会以及游行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寻日咧就中午召开聆讯，驳回上诉啊。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在聆讯之后表示，将会就是在劳动节当日，即是5月1号变阵啦。咁在下午的3点至6点，在港九新界各区设立超过50个的街站。咁并且计划所有人士在当日5:01的时间一起高叫口号，或者在街上举起5+1的手势咁讲。 甚至乎啊，会透过咧就系手机信息表达诉求。咁啊，被问及会否担心参与者因为违反限聚令而被控，咁啊，佢就话到咧会提醒保持四个人一组咧去到聚集噶。咁啊，即公民主席吴敏仪咧对呢一个决定亦都咧感觉得到愤怒，讲紧咧就系头先嗰个驳回上诉嘅呢个决定啊，感到愤怒啊吓。佢批评咧警方啊将呢个限聚令当作咧就系万能 key， 咁啊可以咧就系施加喺所有嘅游行集会活动上边，打压市民游行集会权利，以达至咧就系佢哋嘅政治目的咁讲。佢话到啊，无论申请方法如何，承诺降低感染风险亦都会被否决噶。啊，相信啊警方接下来亦都会打压其他申请的游行集会。今日警方方面咧，亦都咧就系对今次嘅表决啊，上诉嘅表决咧系表示欢迎噶，并且强调任何人如果参与今次已经被反对嘅游行集会，可能咧会触犯非法集结，亦都重申啊，公众人士抱住咧就系共同聚集嘅目的，人数多于四人，不论是否相距 1.5 米，其实咧都会违反咗限聚令嘅规定噶。嗱，警方表示，自从咧疫情爆发以嚟啊，香港已经有大概30个已经申请的游行呢是取消了的了。以上来自成报的报道。 好啦，跟住呢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啊。苹果日报今日的头版头条呢都是跟进返，算是跟进返啦，即是日前呢他们有记者呢就是做采访的时候，跟住就话被警方呢就是带走了那件事呢，咁有一啲嘅算是当中一啲嘅跟进部分，同埋究竟他们是查緊或者是采访緊关于警队高层的乜嘢新闻呢。苹果日报的头条是这样讲的，就话呢一周刊的记者呢在礼拜一的时间就在清水湾碧水新村采访期间呢就遭到警方呢带走啦。咁呢件事呢就引发咗係警队高层嘅丑闻嘅。咁就话苹果日报早前揭发呢警务处助理处长啊陶辉呢居于政府土地上嘅牌照屋。咁除咗佢占用单位嘅资格成疑问之外呢，佢所住嘅呢个住宅嘅花园亦都涉嫌咧系霸占官地，咁而地政总署咧寻日就进一步披露，就指有关土地牌照限建两层高嘅建筑，咁但系现时咧嗰个地方嘅住宅咧嗰个天台咧系有半层嘅建筑物嘅，咁明显就系违反咗牌照规定。咁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认为啦，執法者理应了解相关政策同埋程序，若果霸占官地等等嘅指控係属实嘅话呢，咁陶辉呢明显呢係有知法犯法之嫌啦。咁啊，陶辉咧，寻晚咧翻到去嘅寓所嘅时候咧，就有见到记者就承认咧，佢系居住喺嗰度嘅。咁就指咧嗰个地方咧就系佢嘅太太个朋友嘅亲友啊，阿刘先生咧系俾佢哋住嘅。咁啊，刘先生咧系嗰个地方嘅牌照持有人。咁佢批准咧，陶辉一家咧系喺几年前咧就系呢个牌照屋咧进行基本翻新工程后咧居住嘅。咁啊，陶辉咧就指，若果地处就该宅有任何指示，佢系乐意遵守嘅。佢又话咧，合资格申请警队津贴房屋资助，咁但系咧佢就从来冇申请。之前咧居住喺呢一个政府宿舍咧，大约系20年咁讲。咁呢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讲到咧，就系两会方面嘅消息啊吓。全国两会确定召开日期，咁啊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寻日咧就表决通过关于第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根据决定，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将会在2020年的5月22日在北京召开。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35次主席会议日前亦都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建议全国政协13届3次会议在5月21日北京召开。今日寻日闭幕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 社會活動逐步恢復正常，適時召集是13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條件已經具備。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栗戰書在講話中強調，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是黨中央交給人大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他亦強調，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是黨交給人大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的一個重要的指示。以上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医生： 我哋其实第二波嘅疫情咧，基本上应该系受控嘅，咁变咗即系话，亦都表示我哋喺呢个监察统下边咧，那个社区传播方面咧，我哋就系揾唔到任何信号，咁变咗即系话个社区传播个风险咧，应该系而家系相对低嘅。在咁嘅情形下面呢，其實就有好多嘅措施呢，尤其是一啲恢復一啲嘅服務呢，其實應該係宜早不宜遲嘅，即係非緊急嘅啲醫療嘅服務呢，你早啲恢復呢，俾佢嗰啲積壓工作早啲清理呢，咁其實如果我哋跟住陸續再恢復任何嘢嗰時候呢，都做一個好啲嘅準備。其實大部分人其實實際上都係要翻工嘅，咁只不過話我哋喺呢一個同時呢，係反為應該做好我哋嘅一方面嘅係防禦，唔需要除口罩嘅一啲嘅聚集呢，其實個風險入面係應該可控嘅。如果我哋係有啲咁嘅社區嘅集會啊，或者一啲嘅其他啲唔同嘅活動都好啦，其實最主要嘅係乜嘢之下能夠個安全咁樣進行呢？呢樣嘢係一個即係大家都係要考慮，因為你對個社區嚟講咧，大家都希望安全啦，有序嘅所有嘅嘢。嗱，其實我諗個長假期嘅週末入邊咧，如果真係話一定要出去咧，都唔好話出去太多啦，當然。第二樣嘢咧，就話你出去嗰陣時候入邊咧，我哋都唔建議係太多跨家庭嘅活動，咁你變咗喺個社區引致個交叉感染風險其實係加大。同埋我哋出去嗰陣時候入邊咧，無論係郊區又好，邊度又好咧，或者你市區都好咧，其實最重要就係睇下附近係咪真係有人。如果係人多嘅地方咧，就算去到郊區咧，你都係應該係戴口罩。咁同埋使用啲公眾設施啊嘅時候咧，要小心個個人衞生。大家會做好少少，即係其實係一啲嘅安全嘅聚集。咁又是啲外佣嘅佣工都係啦，其實都係要小心啊，盡量避免一啲聚餐咧，大家都除曬口罩。如果大家要除口罩食嘢嗰時候，最好都係坐開啲啦，保持一個安全距離。只要我哋能夠將嗰個外防做得仲好啲，唔好俾個傳染源走落社區咧，咁其實喺個社區面對嗰個交叉感染風險壓力亦都會降低。所以其實要各方面都做，就唔係話純粹係話限制嗰個本身喺社區內嘅活動，你一定要同時做好個外邊嘅防控。咁同埋亦都要喺同時要監察住社區嗰個傳播，靠你嗰啲嘅喺普通科門診同埋私家醫生嘅篩檢，睇下會唔會發現到一啲嘅話傳播嘅鏈喺度。如果係發現到啲本地嘅傳播鏈嗰時候咧，就可能要檢討我哋一啲嘅防控措施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公司有条新嘅 product line， 老板要我哋谂方法做宣传，唔单止系本地买家噶，最好咧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嘅买家。你有冇好提议先？ 咁可以试下登香港贸发局企业年刊，佢发行遍及200个国家同埋地区，全年读者人数超过70万，接触环球读者买家，提供全年采购相关嘅重要商贸资料，系全球实力买家必备嘅采购年鉴。绝对是拓展环球商机的不二之选啊。 我上网呢见到有些公司试过登企业年刊去做宣传，效果好像真的不错、啊。除了可以推广品牌和服务之余，还可以透过杂志吸纳新的客源，再配合展览和多媒体广告多管齐下，帮公司争取最大的曝光率。 不只对供应商有用啊，对买家都有帮助的。年刊会将商品服务分门别类，容易阅览，仲涵括咗唔同行业嘅资讯，等买家更加清楚了解最新市场动向啊！ 你嘅提议都唔错，等我翻公司同老板好好研究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澳洲的四人组啊，越大越有型，音乐的质素咧越嚟越高啊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佢哋澳洲第一隊樂隊咧，出道以嚟頭三張唱片都能夠打上美國大碟榜 Billboard 嘅冠軍寶座。新嘅唱片咧質素都好高，亦都改變咗好多佢哋嘅音樂風格，越嚟越進階啊！本週上進到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Five Seconds of Summer Five SOS 有呢一首 Wildflow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话梅姐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小白吓， 系 啊，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日咧就系、是、假期，咁啊喺呢一个嘅抗疫嘅工作上面咧，我哋都可以咧，即系让自己嘅心情咧轻松一啲吓， 系、啊， 轻松就唔代表咧系松懈嘅喎， 吓、 啊。明白吗？咁、你话呢我哋喺呢一个嘅佛诞假期当中，我今朝呢都有听到呢你哋都轻轻有讲到啊，係喎、过去呢我哋可能都会有一啲呢係比较大型嘅佛诞嘅活动啊、譬如係嗰啲浴佛節啊、又或者係啊，喺我記得咧，紅館咧都會有啲好大型嘅活動咁樣嘅。 係喎，係啊。 好啦，咁其實今年咧嗰個嘅情況咧，因為受到呢個疫情嘅影響咯，咁其實咧，哦，原來咧啊，去舉辦呢一啲佛誕活動嘅朋友啊，同埋佢哋嗰啲嘅組織啊、機構啦、啊，都真係好有心思喎、啊。佢哋咧都好懂得咧。配合翻而家嗰個嘅時勢啦，所以咧，亦都咧要不失咧係呢一個日子嗰個隆重啊。咁啊諗到咧，原來其實今日都繼續會有呢一個嘅佛誕浴佛大典嘅。 我、繼續有嘅。 係啊，有嘅。 係。 不過咧，係喺晏晝時間有網上直播啊。 哦，咁啊唔使聚集啦，大家。 幾夜啊？嗬。 係啊。 啊，真係啦，好與時並進啊。 唔錯。 啊，唔錯啊，嗱。咁呢一個咧就變咗大家咧可以留意得到啦嚇，就話咧會喺面試啊、YouTube 嗰啲專業嗰度咧都可以咧有睇到佢哋嘅網上直播啊，咁、就變咗咧各位咧即係對於咧係佛學啊有呢一個嘅研究啊，又或者係本身都係呢方面嘅信眾啦、啲善進啦、善信啦、都可以咧留意一下，變咗你又唔使話哎呀冇曬任何咧關於呢一個嘅佛誕啊相關嘅活動啊或者氣氛都冇埋，咁就唔係嘅，原來都唔會咁樣嘅嚇。 手機都睇到啊！ 是嘛，咁啊大家真係可以留意啦，晏昼三点钟开始啊、 好。 咁啊呢一个嘅佛诞浴佛大典，我觉得係好嘅，咁与时并进啦，又可以等大家呢有返个气氛咁样吓。 是啊。 真係唔错嘅，而家呢即係好多呢唔单止话係呢啲叫做信仰嘅活动啦吓。咁啊就好似呢同嗰啲呢世界各地嗰啲唱歌嘅 superstar 一样啊，都会喺网上直播。真係好呢。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是、呢佛诞活 更配合疫情 ，online 咁有型，功德无量真好呢。 至于黑暴丛林嘅问题，佢坦言，无论抗疫或者抗暴，都要严阵以待。特区政府必定会对违法行为严正执法。由佢主持嘅跨部门行动小组已经加固各项社会设施，保障市民同埋社会安全。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公立医院缩减非紧急服务，内科门诊的轮候时间过去一季普遍是升了1至4个星期，其中以港岛西轮候最长，达到3.2年。医管局说正是考虑加开额外的诊症时段，加强公私营协作计划处理积压个案。在八大专科轮候时间里面，有4科的轮候时间都是以九龙东最长，介乎1.3年至3.2年。而另外全关节置换术和白内障手术同样就是新界西轮候时间最长，队尾分别要轮候大约5.7年和2.8年。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政府在五一黄金周前夕豁免内地跨境学童和关乎香港经济利益的商务入境人士强制检疫。商经局局长邱腾华说，申请者需要提交内地生产线的注册证明，只有公司负责人和一名指定员工可以获得豁免，他们需要留在申报的内地城市并参与相关活动，回香港之后需要接受医学监测。当局希望下星期向政务司司长提交计划。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豁免措施由行会决定，专家组并没有参与。苹果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内地的五一黄金周假期明日展开，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是在本港有登记内地访港团13年以来首次在五一黄金周零团来香港，同往年平均每日大约有300团比较，今年的黄金周黯淡失色。有旅行社东主说，去年黄金周每日接待20多团旅客，公司上下超过80名员工人人有公开，但是今年集体失业。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新型肺炎连续4日零确诊，昨日未有新增个案，但是一名早前在英国确诊的香港人昨日回港之后主动申报，送院之后验出仍然对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患者前日由伦敦乘坐国泰航空 CX252 抵港，主动申报属于英国确诊个案，随即直接由机场送去东区医院，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现时情况稳定。同一航班乘客在亚博馆接受检测之后，全部人对病毒呈阴性。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疫情缓和，但是港府昨日大幅下调今年 GDP 增长预测，反映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当局应该尽快设法刺激市民的消费来到谷经济，例如举办全城消费抽奖活动，认真考虑发放消费券等等。而商界亦都应该是推出自救措施，才能够缓减经济下滑。在研发出疫苗之前，疫情预料将会断断续续发生，港府千万不能够叹慢板。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截至第一季末的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达到384宗，按年飙升2倍。现在疫情肆虐全球，大萧条迫在眉睫，楼价比高位已经显著回落，部分业主资不抵债，绝不足为奇，负资产必会涌现。政论说，社会有要求楼市彻底之升，只要港府从善如流，等到楼市重拾升轨，香港必然能够重出生天。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的社评就讲到，近期泛暴派接连组织商场和你唱宣扬港独，在五一游行申请不获警方批准之后，扬言一定要搞。社评说，显示疫情严重期暂缓的黑暴街头滥炒，正是希望卷土重来。同时反对派在议会内用拉布的方式搞滥炒越演越烈，政府和全社会都必须高度警惕，保护香港不被政治恶势力滥炒。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在疫情之下，多国都不想卷入中美斗争，美国眼前选择之一是加紧操作台湾牌，由美国军舰频频驶经台海，到美台卫生部长官方对话，推动台湾参与世卫大会，都反映了华盛顿政府的策略。社评说，相比之下，操作香港牌对付北京成本和风险更低，未来半年中美全方位对抗，香港可能成为战场，处境不妙。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啊！我是汉华中学男子篮球队队员潘志聪，咁我嘅专长系打篮球同跳高。喺2018年嘅时候咧，为咗追随自己嘅梦想啦，即系打更高水平嘅比赛啦，咁机缘巧合下咧就入咗汉华中学嘅。2019年系第二次成功卫冕港岛区学界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九点十一分啦，继续晨光第一线，欢迎你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依然都系有我彭仔同埋小白喺度嘅， 仲有我喺度啊！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声音方面咧，好快咧又会加入埋阿 O 嘅，因为星期四咧咁就有呢一个创业 O to O。咁其實我哋都聽埋好多啦，啲圈中人啦，即係娛樂圈啊，或者係呢一個界別嘅啲朋友啦。 做咩？你做咗啲嘢，諗住出去創業啦？ 唔係啊，我係想問翻你轉頭啊，小白，即係啦，我哋聽咗咁多，有冇話當中都刺激到大家有啲諗法啊？其實都想即係試下。自己做老板去创业， 有啊，梗系有啦， 整盘生意咁样咧。 大海好危险噶， 咁要揾个南海咯，系咪 都得？ 系咪咁啊？如果俾你真系去创业嘅话，小白你会系边一个范畴咧？ 我可能会做嗰啲 零售啊，定飲食啊，定系零售日本直送嗰啲。 哎，我想做日本直送嗰啲， 系 啦，即系送嗰啲，譬如水果啊，或者佢。 但 系 已经有人做噶啦噃，呢个唔系南海嚟噶噃。 梗系唔系啦，有人做啫，关系都好紧要噶嘛。 哈哈，印埋你个样会好卖啲咩？你以为？ 福冈大使系咪？ 哇！你真系呢啲咁嘅虚名， 你唔好理，虚名都有得虚啊。 不过咧，我都系觉得始终系要再睇定啲。 系啊，而家咁嘅 所以咧，即系听多啲咧，人哋嗰个经验啦，都系好嘅。 嗯， 一来咧就唔好觉得咁容易啊， 系啊， 即系去搞一盘生意， 系 咁啊，令到自己好似有阵时咧，听阿 O 咧同嗰啲嘅朋友咧。讲佢哋经营一盘生意，好多时候咧都系开头都系比较多挫折嘅。 嗯， 咁你咧就觉得听得呢一啲多咧，就好似一盆盆冷水咁样咧。 嗯， 令自己咧唔系话去打沉你啊， 嗯， 而系令你咧可以清醒啲。 系 吓，唔好谂住咧即系咁简单。 系啊，唔系人做我就做嗰只嘛。 系啦，嗱，譬如咧，好似今天咧，我就知道阿 O 咧就即将会同咧呢一位咧都算系我哋嘅同行。 哦， 系啦，咁佢咧就依家应该就唔喺我所认识佢嘅嗰间传媒机构嗰度工作。咁但係呢佢之前都其实同我哋一样係做广播嘅。咁呢位女孩子究竟佢係而家做緊啲乜嘢嘅创业呢？咁听下 O 同阿马基嘅对话啦。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2O， 阿 O 请嚟咧马基，马基早晨。 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同啲前电台同业去倾偈咧，真系好开心啊吓，咁啊，即系将你带翻嚟直播室先。不过知道你喺 MC 嘅界别咧，喺过往两年咧都上晒报纸噶啦，即系成为咧全香港最多 MC job 嘅女 MC。 哇，千祈唔好咁 讲。系啊，不过 咁嚟 搵 我 啊，惨啊。哦，咁啊都即系咁，你会交税嘅，你呢啲即系叫做奉公守法嘅良好公民，睇你人靓品行又好，啲工作先自然嚟噶嘛。咁啊，问下。马基其实即系都知道 MC job 就近排真系少咗好多啦，因为世界上发生嘅 event 都相对少一啲啦，因为疫症嘅缘故啦。咁但系你又好叻嘅，两条腿走路啦，一边就系你做司仪嘅面向啦，另一边就系、是、啊你都系一个咧发型屋嘅老板嚟嘅。咁啊，一开始嘅时候咧，点解会斥资七位数字啊？喺2018定17年咧啊，去创立咗呢个大埔嘅发型屋啊，即系喺大埔嘅呢个发型屋 salon 咁样嘅咧，讲嚟听下。 系，其实最主要无端端，即系你做开私仪，无端端点解会搞间 hair salon 咧？就系、是、因为我表弟嘅。咁、我之前咧就一路都好几年噶啦，我个头都系交咗俾我表弟去负责嘅咁样。咁有一日咧，咁其实嗰阵时佢都系打工嘅。咁佢有一日同我讲话：阿表姐，其实我好想自立门户，我好想创业啊，你可唔可以撑我啊？咁样。咁跟住我就话好。咁既然即系我好欣赏，因为其实佢细我九年嘅。咁一个细我九年嘅，即系当时都一个叫僆仔啦吓，我都唔系好老啫。咁所以我就觉得，喂，咁你一个廿几岁嘅即系后生仔，你都咁有志气，我好撑佢，好欣赏。咁所以我话，我除咗心灵上支持你，我睇下金钱上都可唔可以支持下你啦。如果唔系太多嘅话，系啦。咁就系因为咁咧，就促成咗嗰一下萌生呢个概念啦。咁所以我就其实都得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需要一间 hair salon。我你知我成日可能出 event， 其实我都要整头，又要染发，系咪先？即系呢个系一个必需品嚟噶嘛。咁所以我就好，咁我哋就做啦咁样。咁就系因为咁咧，就佢本身都系喺大埔嗰度做嘅，咁佢嗰个客嘅 base 都系喺大埔，咁所以我哋最终拣个铺位咧，都系拣翻，譬如附近啦。如果跟开你嘅客，咁唔需要去到好远啊嘛，咁行过可能过几条街就已经可以揾到你啦。咁就系因为咁样而喺大埔度开 salon 咯。 表弟嘅梦想嘅达成啦，咁啊有自己嘅铺头啦。哇，一做咧已经哇做咗三年咯，接近三年啦。咁啊但系过程之中可能头嗰几年咧就回本期，跟住咧中间有得赚啦。咁但系受住上年嘅事件啦，以至今年疫症嘅缘故咧，应该生意都要回落少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由二月开始啦，其实大家都唔系咁够胆出街，更加多咧一啲女士咧，成日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平时咧就一个礼拜都会去一次咧整整个头佢嘅，或者做下 treatment 啊等等嘅。但系咧依家咧成个月咧冇去过 salon 啦，咁样冇去过发型屋啦。其实对于呢、这个发型屋嘅生意嚟讲，系咪都有好大嘅打击啊？马基， 咁绝对系好大打击啦。头先我都同你讲，即系话MC job 嗰啲都冇晒啦。咁样其实我，譬如你就系讲 MC job， 我最后一个真系正正式式见到人做嘅，都已经系上年嘅年28啦。咁你谂下 hair salon， 通常咧佢个农历新年前咧就系、是、最多人噶嘛，即系话我一定要染个靓发，剪个好嘅头而迎接个新年嘅。咁所以我哋好即系都唔知系咪叫好彩啦。即系啱啱个疫情就 系 喺农历新年后爆出嚟噶嘛，咁所以农历新年前嗰一阵 仲可以食埋先。 系啦，我哋都可以叫做赚咗先，因为嗰个都可以讲系每一年。除了 Christmas 之外，那个就是最赚钱最旺场的时间来的了。但是新年之后呢，其实一般来讲呢 ,hair salon 都是会静一点的。所以我们都会预咗农历新年本身就算没有疫情都是会争一点的。不过呢个疫情爆了之后呢，个生意真的跌了四至五成，即差不多一半的。你不要说其他人，我自己是个老板，我都不去染发啦。 是。 不是因为怕个疫情或者怕感染，而是我觉得我都不用见人，我日日都在家里，我染咁靓嚟做乜嘢呢？男嘅客户呢 是比较好啲嘅，因为佢哋男仔你阿欧你也知啦，男仔剪头发咧，你真系唔可以太长噶嘛，咁、所以可能一个月内佢点都要嚟啦，系啦，就是、因为咁样我哋都会发现，咦，咁我哋防疫嗰度咧，真系要做得好啲啦。基本上嗰啲嘢咧，即系平时我哋去亲嗰啲地方都系嗰几部曲噶啦，即系入门口，跟住就帮你探一探热啦，然后全间铺头不论系个 hair stylist 定系个客咧。全程都要戴口罩，咁但系其实大家为咗防疫，其实佢都唔介意嘅，最紧要系大家都安全安心去做呢件事咯。 依家当然对生意或者营业额有啲打击啦，但系就未至于去到嗰个困境话，哇，真系要抽生死丑啊，未必保得到就业啦，咁样即系未到呢个境况嘅，系咪啊，马基？ 咁就冇嘅，真系好好彩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 hair salon 咧，就唔係好似美容院啊嗰啲咧，或者美甲店啊嗰啲，即係要 close 咗兩個禮拜之後又再兩個禮拜啦。咁其實 hair salon 係幸免咗嘅呢件事，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咁就變咗咧，都仲好啲，即係 keep 住都仲可以有客人嚟，唔使話成間鋪閂咗一個月。如果真係閂一個月，咁就真係零啦個收入係咪？咁但係而家都叫做都有，不過就真係少咗一半，咁都叫做好啊。咁同埋其實。政府都有一啲佢啲資助咧，咪俾我哋申請噶嘛。咁其實我哋都有入紙申請噶，咁等緊個結果咯。咁如果係有嘅，咁可能有多幾萬蚊，咁都叫做可以補翻嗰一兩個月損失咗嘅收入咁樣咯。 依家咧做老闆咧，最緊要咧就係識得填表啊，好多份表要填，就算連 M P F 嗰啲都要搞好耐啊。咁 係啊，嗱，你講得好好啊，M P F 嗰個咧就係、是。大家都会发现呢其实我哋呢一班从业员呢都系自雇人士嚟㗎嘛。 本身系自雇人士。 係呀、即係我嗱因为除咗我同我表弟之外其实我哋 hair salon 入面仲有几个好好嘅即係 hair stylist, 其实佢哋都系自雇人士嚟㗎嘛。咁自雇人士就会喺政府嘅呢个资助入面呢其实受唔到惠嘅。咁但係屋企都唔紧要咁我哋咪用另一种表格去可能申请去零售啊嗰啲去申请啦。所以而家都要做呢啲比较即係 admin 嘅嘢囉。 係啊咁所以就叫做做雇主呢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简单啦。咁做咗接近三年嘅老板啦马基学到啲乜嘢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透过呢个发型屋嘅生意。 哇！學到嘅嘢實在太多啦，我諗學到咧就係要冷靜啦，同埋不停都會有嘢突然間發生咯。即係由我個鋪頭都未開張之前，其實已經有一千樣嘢發生緊啦。淨係個熱水爐點樣可以即係安到落去啊？即係呢件事都已經係開始咗萌生咗一個哇，好多嘢發生嘅。原來你要不停要轉變，要個人要好 flexible 咯。咁所以如果有啲創業嘅人咧，我係極度贊成嘅。即係有啲嘢係唔好令自己後悔，點都做咗先。咁然後你就要即係 make sure 你做生意的確係同打工係兩樣嘢嚟嘅。打工係好安穩，做生意係個極端。咁如果你覺得自己可以承受到呢啲嘅壓力啊，突然間個嗰啲個血管度可能會就係爆咁樣咧，咁你都可以去嘗試。不過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即係 which 係最緊要係即係將你自己嘅夢想可以成真，呢一點係好緊要咯。 咁啊，頭先咧一成個訪問入面咧，我都聽到馬基咧。淡淡定有錢剩嘅，既然有錢剩咧，就遇到呢啲疫症咧，就有危有機啊嘛。嗱， 係啊， 即係如果好市嘅時候，個業主梗係加租啦。咁但係咧，哇！依家市差咯，有冇諗住咧逆市擴展先？嗱，我身邊咧都有啲朋友係咁啊，因為平時咧，哇，開多一間分店嘅成本咧，可能要講緊50万，但係今時今日咧，開多一間分店嘅成本咧，哇，連埋燈油火蠟啊、租金啊、奇哩垮啦，20万就開得多一間咯，咁樣即係等疫症過去了，真係會諗一諗呢一樣嘢咧。 系，其实阿欧你都本身都系好有生意头脑嘅，因为呢样嘢咧，其实个疫情未发生嘅时候咧，我哋已经谂紧噶啦。我哋其实一路咧，其实系候住隔篱嗰个铺位咧，我哋系想咁样扩充咧。本身有曾经有谂过嗰边系做按摩添嘅，咁但系系啦，但系中间有好多原因啦，然后落嚟又即系又未 ready 啦嗰个铺位，咁所以好多嘢我哋就压后咁样嘅。咁但系有一个重点咧，就系。做髮型咧，嗰、那個人先至係成間公司最重要嗰個即係資產啊嘛。咁同埋咧，通常嗰啲客我就係跟嗰個人啊嘛。咁就算我開一間分店，譬如我開喺尖沙咀咁樣，咁嗰啲人都好緊要噶。咁嗰個 hair stylist 我喺邊度請翻嚟咧？我信唔信得過佢咧？佢嘅手工係咪真係做得咁好咧？即係呢啲係多咗 有一重嘅考量。佢唔係一家快餐店，唔係我求其擺一個阿姐一個叔叔喺度，佢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唔係咁樣。咁所以呢啲咁講手工嘅嘢呢，如果要開分店呢，我必須要揾一個班底係我自己都相信，我自己都覺得喂真係掂喎，我真係覺得佢哋有得做喎先得囉。咁所以就當你多咗幾重考量嘅時候呢，咁呢個 plan 就真係要再審慎啲去諗。同埋因為髮型呢個行業呢，一個好好大嘅問題呢，就係、是其实少了很多后生仔入行，咁所以叻嘅人开始连卖啦，或者佢哋未必会肯搏，或者无端端我咁安稳，我做乜要同你喺尖沙咀要再拼一次咧？咁可能佢哋会好多呢啲嘅谂法咧，咁所以都唔容易噶。如果要开一间分店， 嗯，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隔篱铺嗰度扩展先啦。头先听到咧系一个按摩铺头咧，即系类似做 SPA 嗰啲咧，哇，真系谂到都觉得正啊！你知道香港人咧精神压力好鬼大噶嘛，同埋有阵时咧。即係譬如兩夫婦咁樣，那個太太整頭咧整兩個鐘咧，那個男人咧其實你整唔到兩個鐘頭頭噶嘛，你點樣啊又做埋嗰啲唔同嘅出紋啊，乜嘢都搞曬啦，你頂籠啊半個鐘九個字乜都搞掂啦，男人咁計。咁如果有剩嘅時間喺隔離咧，啊即係老婆最贊成啦，呢啲咁樣喺隔離揼埋骨咁樣，咁但又知道係良好信譽嘅同一個老闆嘅，咁就實冇死啦，實冇衰啦。 我 聽到 歐你咁樣講咧，我成覺得你應該入股咯， 係咪？ 系咯，你根本就 market 同就应该你负责做咯、 好，等我谂谂佢先。今个早上 冇问题， 多谢晒马基。咁啊，希望即系逆市上边站得住阵脚啦。咁啊，一好市嘅时候咧，咁大家咧，如果你大埔区嘅居民，你知道马基间铺喺边咧，你冲埋去剪头、洗头、染发啦吓。OK， 即系令到。完全冇问题系咪？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晒马基接受我访问啦， 多 谢晒，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呢个钟数咧，又系时候咧，等我彭仔程振鹏就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先吓，启新，早晨， 早晨啊， 好，今天咧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咧，就望下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啊？ 系啦，咁今晚咧八点钟咧，以事论事咧，讲个题目都几恐怖噶噃。 咩事啊？ 就系本土恐怖主义啦。 哦，讲呢啲。 系啊，咁你知啦，香港咧就系2002年咧通过咗咧联合国嘅反恐怖主义措施啊嘛。 哦。 咁但系18年嚟咧未用过嘅。咁近期咧，保安局同埋警务处高层咧就公开表示咧，正系同呢个律政司啊研究紧呢个反恐条例检控爆炸品嘅案。而反嘅吓，咁啊，但系咧有嘅法律界有唔同观点啦，有人就觉得咧就系已啱用吓，即系佢哋做嘅嘢系有问题啊，咁但系有啲法律界人士咧就觉得，喂系咪杀鸡用牛刀咧？吓、啊、咁、样，咁啊，究竟各说各话啦，咁啊，睇下今日咧又会有啲乜嘢嘅启示俾大家啦。 咁啊，呢个真系啱晒以事论事啊，呢啲真系最啱攞嚟议论啦吓，未有结论前啊。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就睇下啊，咁啊，舞台剧演员咧阿韦罗莎，咁、大家都记得啦吓。 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大家都记得佢扮嗰个 系啲少数族人 啊，咁样吓，咁咧佢就系、是。咁講下佢咧，即係目前工作受影響啦，同埋咧佢試過外遊返港咧，家居隔離14日啦。咁佢睇下佢，唉，究竟嗰個心路歷程係點咧？我都斷估咧，遲啲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啲劇目咧都會講呢樣嘢啊！大家咁多感受係嘛？ 係啊，好多題材應該都係圍繞住呢一段時期啦。 係啊，咁去到呢一個咧。9:30啦，咁啊，大家咧就呢排就唔使旨意咧，短期内咧可以即系出埠去旅行啦。 系啊， 咁啊睇下呢个周游列车啦。今次去一个咧，阿彭仔都相对熟嘅。 系咩？ 就英格兰。 哎呀，咁又唔系、我都系去过伦敦咁大把啫、 系，咁咪就系讲伦敦咯。 接近啦、接近啦。 咁佢由伦敦出发咧，就系阿 Philip 咧就坐呢一个咧黑色嘅的士啦。咁啊，周围去体验下啦。 咁跟住咧就登上一個豪華列車 啊！哦，係啊！ 哇，咁啊，即係啲奢侈啊，同埋燒牛肉咧，就係咁接踵而嚟啊！ 係咁食，係咁食。 係啦，咁跟住咧，佢又去到咧就係北部啊，訪問一個園丁啊。咁園丁咧就設計家私之餘咧，啊，仲得意喎！咁就整咗一啲咧用樹做嘅 乜嘢 凳啊？咁好多人都會啦，係咪？ 即係原一棵樹。可能用翻棵树嘅原木咁样去个形咁嚟去设计翻嗰张凳， 佢都唔系啊， 唔系 佢净种出嚟啊， 哇， 种张凳出嚟啊， 哇咁特别，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咁啊睇下啦，啊你知啦，好多唔同博物馆噶嘛， 系啊， 咁啊菲律宾就教大家咧去到一个咧叫做咩咧兴建之中啫吓，所以大家唔使掩避住，呢个叫做粪便博物馆，是啊， 我嚟研究人类嘅粪便啊！ 我唔知喎、 啊，可能超越人类都未定喎、 啊。系啦、啊，即系粪便博物馆，可能即系有啲你知啦、啊。我哋成日喺啲网度见到个大笨象嗰、那个啊，大到啊，真系吓死你啊！ 咁啊，而家可能个认知同埋接受会高啲噶啦，因为 organic 啊嘛。 系啊， 大家又话有机啦，呢啲嘢系咪？ 系唔系啊？我哋种菜啊，菜都俾佢摘死啊！嗰啲咁大。 哇！咁啊，今晚睇嚟呢个港台电视31嗰个节目选择上都几阔。哇， 系啊，所以趁假期大家睇多啲。 好嘅，咁啊，今朝咧同阿罗启新倾到呢一度先，咁啊，下次再倾，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在太子道东一带展开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侦测行动，发现一辆私家车行车证过期，尾随该辆私家车到太子道东一个油站入油。警方截查发现私家车的车牌和行车证不符，经进一步调查之后，相信28岁的男司机在朋友的私家车上套用自己车牌，借此在油站内以优惠价为朋友的私家车入油。男子涉嫌诈骗和行驶虚假文书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正在跟进网上流传怀疑虐待儿童的事件。网上有片段指一名男子用脚踢向年幼的男童，片段男子被指是警员。本台向警方查询该男子是否警员，相关行为有否干犯任何法例。警方回复说，得悉有关事件已经交由港岛总区虐待儿童调查组跟进，呼吁任何人士如果目睹案发经过或者任何的证据可以提供，立即联络警方。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如果证实有人员违规，定必严正处理。该片段长约15分钟，一名男子用脚踢小朋友，又除低拖鞋掟向小朋友，用双手捉住小朋友的头部摇晃。中国驻南韩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南韩利川市仓库大火中丧生。京畿道利川市一个仓库建筑地盘寻日下午起火，傍晚6点几扑灭，大火共造成38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事发时有超过70人在现场工作，当局派出70多架消防车和150多名的消防员扑救。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昨日新增3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3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619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是 Rudy， 来自印尼新加湾。我住咗喺香港六年啦。我最中意嘅咧系茶餐厅食咸鱼加粒炒饭，因为我中意咸鱼炒嗰阵时咧好香好可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昨日咧就因为要做呢个 DSE 打气加油站啦，咁所以就暂停咗一天嘅享乐时代。 系啊，哎呀，我哋嘅享乐女王啊，而家都等紧啊。 系啊，再出巡，出巡啊。 Hello，Hello，Hello。 系啊，朱海婷喺度。 系啊，今日咧，我其实呢一刻咧都已经换晒一身嘅运动装束噶啦。咁啊， 系咪啊？ 讲完呢度，我今日都出，我出场噶啦，我今日自己都。 系，皇后系出巡噶。 是是出場，我而家喺个电台嘅声音度出場。 是是啦，好啊。咁系你会打算将你嘅计划同我哋分享啊，定系点样呢？ 哦，唔系，我将我发生咗做过嘅同大家分享，因为咧我必须要试下好唔好噶嘛。如果计划当中有啲咩嘢系非预期之内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噶。 系。 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其实我上个星期啊，上个星期头做咗嘅，啊唔系，应该话未上个星期未做咗嘅，就 系 去咗踩一串单车。 哦，喺边度啊？ 嗱，不过今次呢一个路段咧，其实一讲大家会觉得好熟悉，但系喺入边踩单车咧，就可能唔系咁多人做过啊。就系咧，去翻呢一个机场附近嘅主题公园嗰个位置。 系， 但系今次咧，我哋系用单车嘅方法去玩嘅。嗱，上次我试过行山啦，系咪周边附近嗰个村啦？咁嗱，呢一个单车路径咧，可能大家即刻谂，哎呀，系咪嗰个湖啊，好大个嗰个啊？ 會不會 其實都得，不過咧，我哋就主要唔係揀個路段，因為咧，其實講翻個湖咧，都已經好多人去噶啦。上個星期咧，我都係星期尾去啦。其實咧都已經係三步一個營啊。因為個湖附近其實有啲草皮地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咁都好多嘅朋友已經帶曬自己嘅 tent 啊，帶曬自己啲營咧，係去到擺曬草地上面咧，都好好好舒服，好 enjoy。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嗰個公園啊或者個湖附近踩單車咧，就會即係嗰條路比較窄啲，就唔係太建議啦。始終多小朋友行啊玩啊咁樣。反而咧嗱，樂園雖然就閂咗啦，大家都好掛住啦。但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而家仲有一間酒店咧係開啦，即係三間當中開咗一間啦，即係最童話式嗰間開咗啦。咁而咧，你都知道小白都記得啦。往時我哋樂園咧又停車場其實有兩個嘅，一個咧就是、先經過一個旅遊巴停車場。 場先，咁跟住就係一個入樂園嗰個正式嘅私家車停車場啦，係咪？咁其實而家私家車停車場咧都係閂咗嘅，但係咧個旅遊巴嘅停車場咧其實就開放喎。咁主要就係俾啲可能去個湖嗰邊泊大位啦、冇位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咁咧，諗住用單車出發嘅人咧，就係可以泊嗰個停車場就 very good 啦。咁但係咧，點解 自己帶曬單車去啦？ 係啦，嗱呢個路段咧可愛同埋你覺得。又未必一定最可愛的地方就係嗱，譬如你去大埔啊嗰啲踩單車啊，即係小白附近咧，有得租單車噶嘛，係咪？即係你唔需要諗啦，只要個人去咗就得啦。但呢個路段咧，其實你就必須要咧 BYOB 啦，都係 BYOB bring your own bike 啦。 系、哦， 咁我哋其实踩咧就系由乐园嘅入口啦，去到嗰个嘅码头啦、嗯，就再咧，因为其实三间酒店嘅外围咧系有一条海滨嘅长廊嘅，即系你想象个路线个距离大约系三间酒店嗰个嘅直线个嘅、那个 distance 咯。 佢系沿住嗰个海皮咁样咧，有条有条海滨路咁样，有啲似系嗰啲酒店嘅后门咯。 啊，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住过个酒店，你都知道咧，由公园咧，个花园出去咧，你有真系个后闸咧，你可以出到呢个位置噶嘛，系咪？ 系啊，我就行过啦，我冇试过踩单车咯。 哦，嗱，其实你又想象咧，我自己会感觉佢踩个感个情况咧，有啲似我话去西九嗰、那个艺术公园嗰个情况，都系喺个长廊嗰度嘅。咁但系呢一个嘅路线就冇咁长，不过你就可以谂啦、嗯，总之系横跨咗三间酒店嗰个嘅路段啦。咁我觉得舒服就系因为。第一唔系咁多公众单车，变咗你如果唔系真系带晒单车嘅人咧，你未必会去踩啦。咁、但系又咁，如果你净系谂住同小朋友去踩，带佢个 B B 单车啊，你要去追嘅话咧，咁都会有一定嘅辛苦噶。 咦，阿 Heidi 啊，我记得咧，我喺嗰段路行过咧，夜晚嘅时间咧，嗰阵时入去住咧，行嗰个路段咧，我系见过有人踩单车夜晚。是那些 secure 啊，佢哋系踩住单车巡噶。 哦 ，OK， 系啊，如果唔系靠只脚太辛苦啦，嗰度又。 咁佢系慢踩嘅。 慢踩系。 嗯，咁佢巡逻梗系要踩单车会快，跟住佢会快啲咧，同埋唔使咁辛苦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嗰个路段其实又唔系太阔，咁、变咗咧都要留意就系话，你带单车去之外咧，你都要喺嗰条路入边自己再分咗两边嘅方向噶嘛，系咪来回嘅方向噶嘛？我自己觉得咧就好舒服嘅。嗱，啱啱就限住令四个人啦。咁其实咧，你想象下一架我当你得七人车啦。有大有小呢，其實都是只是可以擺到四個單車的啫，仲、要其實一架要是接車嚟嘅。我當你兩個大人兩個細路仔啦，咁細路仔嘅單車就係最大都係咁嘅啫。但大人嘅單車呢，如果你要 fit 得落一架七人車，唔計你裝喺個車頂或者掛喺車尾嘅話呢，其實四架都即係大小夾埋都係盡嘅啦。咁、所以呢亦都如果你一車去囉。 瞓低添喎架車你要車 要瞓低啊！要瞓低最後嗰排座位，同埋可能其中一架要接車你先，即係啱啱可以 fit 得曬咯。所以亦都唔違反呢個限聚令嗰個人數嘅限制啦、 你有四個人去啊？ 我三個咯。 哦，係。我諗緊你第四個 朋友、 就是。我諗緊第四個邊個咧？ 如果你加入都得㗎。係， 咁就突咗腳啊！ 我都仲有架車借俾你㗎，你係咪先，彭仔？ 嚇、我識踩單車，我識踩單車，你唔好挑戰我啊！ 你同唔同我哋去啫？我一加三個加埋你 OK 喎。 我試過咧，有朋友咧，佢唔識踩單車嘅，但喺外國嘅時候咧，唔得啊，太靚啦，啲公園不如踩單車啦，又有得單車租。 即刻踩啊！ 跟住我哋租咗一架孖人车、原来踩孖人车咧，我个 friend 咧佢唔识踩嘅， 其实系难噶。 佢喺我后面嗰个 set 位嗰度踩咯，咁 我佢咪成日会想整到你歪咗咯，会唔会？ 咁又唔系、其实一样行得、我好 即系你 系做咗个 主导性咯， 冇错啦， 咁样咯。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系有朋友唔识踩单车，以为冇咗嗰个踩单车嘅乐趣咧，都唔一定嘅。 咦，咁你个 friend 而家会唔会话踩完嗰个孖人车之后，而家识得踩自己？ 梗唔会啦，佢都几廿岁人啦，学乜鬼啊？ 其實你話喺即係整個過程，我覺得除咗踩單車咁啊，你一家幾口可以一路兜之外啦，不過都要留意咯，因為同一個嘅海濱嘅路，可能有人散緊步，亦都咧多人踩 scooter 嘅，多人踩滑板車嘅。咁通常你知道就即係要大家要互相讓下路啊，或者避一避咁樣。 即係唔好咁高速啦，最緊要。 係啊，嗱，因為單車又會高速過嗰啲滑板車嘛。 係啊。 所以你想過佢嘅時候，即係我覺得最、其實無論你喺邊度踩都好啦，即係專業嗰啲都話俾你知，或者業餘嗰啲話係過線嘅時候會最容易。 容易即係出咗一個嘅問題咯。 係講開呢個地方咧，阿 Heidi， 你踩單車嘅時候有冇見到沿路咧？喺嗰個嘅海堤啊，嗰個堤岸嗰度咧，好多人喺度釣魚啊。 有另外一邊啦，因為我譬如酒店對出嗰度嗰條路咧，就冇咩人釣魚，但係咪個碼頭嘅，係 啊， 碼頭嘅另外一邊咧就好多人釣魚啦， 係咧， 係啊係啊， 可能 都幾好喎，又互相唔會阻住，因為佢哋釣魚就向曬一邊嘅海邊噶嘛， 係 咁，你踩單車亦都唔會騷擾到佢哋，因為有好多嘅閘喺度攔住。 唔知同日間同夜晚係咪嗰啲活動咧會唔同啲？我見到嗰個好多人釣魚咧，就係晚間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喺行咗落去嗰、那個堤岸嘅下邊，近住啲水喺啲石頭嗰度咧釣魚咯。 啊，不過係其實你日夜釣魚，可能你嘅收穫都有唔同啊。係 啊， 所以都幾有特色。 日頭就變咗，可能喺碼頭嗰邊多少少。 係啊係啊，嗰日我日頭就集中喺碼頭。咁我嗰日都有嗱，兜完個海邊之後咧，都有咧沿路就兜埋去個湖嗰度行下嘅。咁、其實個湖咧，如果你喺個主要嘅門口過曬嗰堆嘅兩邊嘅草地啊、啲營之外咧，其實你去到另外一邊有個公園咧，都相對地係靜啲嘅。咁非常之唔錯咯。嗱，又係咁講啦，人流分散啊！大家唔好同一日去曬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去到嗰個位嗱、不過踩單車戴唔戴口罩，你又自己諗喎。因為曾經有啲人講過咧，如果你跑步啊，踩單車喺個高速嘅情況之下，你戴個黑超咧，其實佢個即係可以全部有機會係中遠嘅， 有氣流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戴住，有啲朋友覺得哇，會唔會影響嗰個吸收呢個氧氣嘅時候咧，個呼吸咧會困難啊， 唔夠 氧氣 暈咯。我就會第一步戴個防疫帽啊。而家咪好興有啲漁夫帽或者啲嘅、 有塊膠片， 其實有塊膠係啦，我就戴咗嗰個先。咁就先戴口罩，去到某啲位覺得人流少啲啊。附近冇人黑珠就可以放低個口罩一陣咁樣咯，即係隨機應變啦，兩重措施咯。 我成日覺得嗰塊膠咧有啲似燒焊啊， 我都覺得係啊， 燒焊面具。 戴帽是软胶来的，软胶就好一 点、我又想问了、一家大小、四个啦、讲的都是、如果这样去、踩一转单车呢，因为沿途其实都穿过几间的酒店的嘛， 是啊是啊、 有没有得吃东西啊？ 其實而家你因為開咗一間啦，咁你大嗰間嘅、即係我哋話最公平式嗰間咧，其實佢啲食嘢嘅歐嚟係有開嘅。 哦， 咁你可以照佢，不過當然你喺你揸住個單車後門就入唔到啦。 又或者可能係買外賣咯，然之後揾個空曠啲嘅地方食咯。 外賣啊，我又唔知佢哋有冇做，係啊。不過我上次去過中式嗰間啦嚇，咁基本上啲台佢哋都做得分散嘅，都好好嘅。咁就變咗我都覺得去食嘅感覺都非常之好咯。 再唔係啊，可能趁住嗰個地方會有啲草地，會唔會啊適宜 picnic啦？ 係啦，野餐咧。 其實去到呢啲環節，小朋友你都唔會要食飽啊，食下零食，食三文治，食啲脆脆嘢，買 啲水果 俾佢飲嚇。系、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咁啊，好啊。咁但系如果踩踩下又食下，想方便嗰度， 系啦，方 便 啊。 其实要赞下嗱，因为你要想象平时你落车，无论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好，你揸车好，未行入乐园嗰个售票处都有一大段路噶嘛，系咪？ 系啊。 咁途经就有一两个嘅洗手间噶嘛，系、照开嘅。因为其实嗰度你除咗俾钱入去个园区玩之外，其实都系属于一啲公众嘅设施啊。咁所以嗰度咧，如果你踩單車係揾咗廁所啦，咁你去到個湖附近都一樣有洗手間嘅，咁啲人就唔使太擔心。 佢哋嗰啲洗手間咧係一個個箱入去嗰啲，定還是真係一個？起出嚟嘅洗手間㗎？ 哦，唔係，梗嘅，梗嘅洗手間嚟 嘅， 因為始終其實成個範圍都係屬於嗰、那個係啦，已發展嘅項目㗎啦，係咪？ 好啦， 咁啊多一個選擇啦，又 係啊，無論行啊、踩單車或者 scooter， 咁大家都可以去享受一下啦。 好嘅，果然係女王一出巡， 梗係啦， 即係必有好嘢啊嚇！咁啊，睇下今日你哋全家 踩下個新路線，又同大家分享。 好，之後啊再同我哋傾傾。好，多謝曬朱凱婷，拜 拜。 有人去借。 算我就算惨过失手，惨过分手，死都也要顶。 首咧属于佢啊，好有型嘅 Eric Cook 有呢一首佢嘅好耐冇听过自己个人嘅作品啦吓，佢自己主唱翻叫做 Rip Boy。我最初咧，小白，我最初见到呢首歌时，我误会咗啊， 你 因为呢期唔系啊，因为呢期咧，呢期好多啲经过旧年啲社会事件之后咧，系陆陆续续咧好多咧，而家开始出现咗喺呢个乐坛咧，就多咗嗰啲。不同嘅單曲咧，其實咧你硬係覺得佢裏面咧都已有所指咁樣嘅， 係 咁所以我可能敏感得滯。我第一次見到呢隻歌嘅時候，我以為佢 RIP 啊我話係咪有啲咩所指咧咁樣？咁其實我真係一個大誤會。Rip Boy 不羈嘅男孩，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假日咧，同我哋做呢个点唱嘅系阿苏小姐。早晨，苏小姐。 早晨，苏小姐。 早晨啊。 早晨，假期愉快。 系啊，大家都系咁讲。 系，仲要健康。 系，大家都系。 系，今日使唔使开工啊？ 今日唔使。 系，咁啊可以咧安坐家中系嘛？听下我哋二台嘅节目啊，希望你满意。希望你满意我哋嘅服务。唔系噶，好多人唔满意嘅。 系啊，咁你自己个人满唔满意啊？ 我个人好满意啊！ 哎呀， 多谢 晒 你。哎，咁啊好啦，希望大家都系啦吓，我哋尽善尽美啦，希望做到。咁咧，我知道阿苏小姐今天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咧，就系有家庭成员生日啊，系咪啊？ 系啊。 系，咁请讲啊。 咁咧，首先咧，祝我奶奶啦，听日农历年生日嘅，系正日。 农历年是你奶奶啊？ 系啊，系啊，因为他哋老一辈的人家咧系计旧历噶嘛。 系，咁明天是农历四月初九。 系啊。 嗯，系啊，奶奶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吓。 跟住咧就五月四号啦，就我个侄仔阿乐乐生日。 哦，乐乐，嗯， 系啦。五月十二号咧，我姨孙女阿欣欣生日，咁、哦、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两个小朋友，系小朋友定年青人嚟啊？ 一个咧就系、是、成年噶啦，一个就系小朋友，乐乐仲系小朋友。 咁、哦、小朋友 欣欣就已经成年啦。 嗯、哦，咁啊，一个就学业进步啦，快高长大，身体健康；一个咧就系、是、出嚟做嘢未啊？做嘢就事 有成啦。都系读紧书啊，不过喺英国翻咗嚟咯，要。 哦，咦，隔一隔， 即系隔咗十四日啦， 隔咗好耐噶啦， 隔咗好耐啦，诶，咁啊冇事啦， 安心晒啊， 系啊，咁啊等啊，会唔会系等个疫情缓和咗先翻翻过去继续学业啊？ 系啊，要啊， 系咁 啊，都唔知嗰边几时可以开学。 诶，快噶啦，快噶啦，我哋好有呢个盼望嘅。 而家做住嗰啲网上学习先咯，系咪？ 诶，我又知道咧，阿苏小姐好似府上系咪有一啲医护人员噶？ 嗯。是啊是啊，乐乐的爸爸妈妈呢都是做医护的。咁所以呢就我都点首啊刘德华的我知道俾大家听咯。 是咁喺呢段日子有冇话都特别着紧下呢两位嘅家庭成员啊，睇佢哋会唔会即係除咗话係照顾身体啊，做好嗰啲防疫措施，我相信佢哋本身系医护人员呢一定已经系做到呢百分百㗎啦。咁但係喺即係心灵上面佢哋有冇话会有阵时好大压力或者泄气啊咁呢吓、啊哎、我哋嘅电话真系唔生性 啦。系啦，喺呢最重要嘅时候。 系阿苏小姐可以继续讲啦啊。 其实平时都会留意噶啦，因为做医护咧，你喺医院咧接触到好多病人噶嘛，咁平时都会都会注意呢啲咯。咁喺呢个时期更加之要注意咯。我哋普通人都要注意啦。 系咯， 系啊。咁心灵上边咧，有冇话喺心灵上边有冇同佢特别倾 多啲？ 系啊，鼓励下佢哋，支持下佢哋啊，等佢哋觉得咧 保持心境开朗啦、啊，系啦、啊，平常心咁面对咯。 咦，咁佢哋两公婆本身个性格会唔会都系好乐观噶？ 都系乐观嘅， 系呢一度已经可以加分噶啦。帮自己加 分，系啊系啊， 即系有好多时候咧，即系遇到啲乜嘢嘅状况咧，生活上或者喺社会上遇到咩状况，都系好睇嗰个人嗰个心理质素。 自己本身系啦，如果系成日愁眉苦面嘅话咧，其实都几弊嘅，即系少少嘢都会即系。唉，黑晒咁样个人， 你可能加佢人工咧，佢都谂到啲衰嘢噶， 系 加人工唔会啊嘛， 系好难讲噶， 又喺度谂，唉，系咪最后一次加啊？ 又或者，唉，加我人工边有咁好死，肯定做多好多嘢啦，即系嗰啲咧。咁我哋梗希望大家唔好做呢啲咁嘅负能量人啦，系咪？咁大家都系正面啲好啲嘅。咁我哋嘅心理質素高咧，就对咩逆境咧都冇问题噶啦。 嗯，系啦， 系啊。 好啦，咁苏小姐仲有冇啲咩补充嘅说话啊？对你嘅屋企人吓？ 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啦都。 嗯，啱、啊、 就快母亲节啦。 系咪十号啊？好似系十号啊。咁啊，唔关我事嘅，我就冇咩庆祝嘅，我等你哋开心啦吓。好多谢晒苏小姐，咁有呢系咧呢首歌，我哋一齐欣赏下啦。刘德华嘅《我知道》。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 从不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坦剔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 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成功啊！今日 红佬 系播得晒成只歌啊！ 刘德华嘅，我知道。 拜拜。 拜拜。